額約130万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观塘和湾仔更加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较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99点，下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7点，上升0.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5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2，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2美元，卖出189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啊，今天咧系2021年嘅6月9号，咁啊，星期三嘅一个早上嚟嘅，出边啊有少少雨粉吓，有啲地方可能大雨少少啦，咁啊，所以咧喺你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都有雷暴嘅吓。呢段时间咧，即系翻工翻学都系拎定把遮仔，稳阵啲。咁啊，出边27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嘅。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今日朝头早依然咧都有白元浩同你一齐朝头早起身准时翻工，准时咧就系精精神神咁啊迎接今日咧我哋嘅工作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哋嘅社群入边，大多数嘅人咧都系属于保守嘅一群，佢哋冇咁容易咧就相信一啲新嘅事物，但系能够容忍啊对现实当中咧众多嘅失败，你系咪其中嘅一个呢？其实要成功唔需要啲乜嘢特别嘅才能嘅，可以好简单喺你人生入边好多小事啊，你全部咧都系做得好嘅。小事做得好，你就发觉咧大事啊自己啊水到渠成。仲有咧就系坚持，坚持住自己咧好多嘅小小嘅事情上边咧都有着自己嘅一啲执着，执着可能负面啲啊吓，一啲嘅坚持，力尽完美呢、这个亦都系成功嘅秘诀，因为你能够坚持到最后嘅一分钟。当然啦，盲目嘅坚持嗰啲啊真系叫执着啦。我哋灵活变通之余，亦都有着自己咧一啲嘅宗旨嘅。咁如果做得到嘅话咧，你就发觉哇，身边都好多人咧系可以同你一齐并肩作战。有一班咧即系叫做志同道合嘅人嘅话咧，你就发觉你嘅生活、你嘅工作、你嘅挑战会嚟得唔单止容易好多，仲会开心好多。 有性格你我我只是早已知，当我普遍街里总会碰见，也许早就见过面。要是要做一行，为何又会显得亲热点？还是只得即刻可以动情，左顿不失恋？我这么的普遍，其实你亦然，迷惑多普通，多梦多普通，他正是应幻强地应。有自尊，心理或为你，通通可以担当正事。男孩像你也像我，百万个不知，大路名字，但其特恩赐，彼得罗问问谁又介意？你我他也会有些故事，你也是我，我是无休止，换换名字又从头开始。既是极致，若然未满意，你放手有我有他不是。性格你我都是早已知，简简单单不够小说有趣，却比生活更有事。改过一个名，海台大戏都可一样演。被热恋的一位都叫难堂，不必兜一圈。我这么的抱怨，其实你亦然。为高多普通，多没多普通，但正常应关着的英姿。我这么不罕见，还是有自尊，心美或伟丽，通通可以担当正事。男孩像你也像我，百万个不知，大路名字，但其实因此，彼得罗问问谁又介意？你我他也会有些故事，你也是我，故事无休止，换换名字又从头开始，几时叫知？ 添啊吓。27度嘅气温，雷暴警告啊，而家生效紧嘅，暂时就话去到朝早嘅7:30。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最近天气热了，可能你就觉得成日都口干，饮了很多水、啊。不过要注意的是，原来经常口渴除了关天气热事之外，可能都跟你的身体状况挂钩的。有机会是糖尿病初期的病征。疫情期间，大家都真的减少了外出吃饭，叫外卖的人越来越多。有营养师就提大家了，外卖通常都是高油盐糖高碳水化合物的，长期地食用未必只是会导致脂肪积聚的，可能还会引致到其他心血管的疾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很多研究都发现，疫情期间大家的体重真的有增无减的。事实上，身体的脂肪越多，就会越容易令到胰岛素敏感度降低，而胰岛素本身就是有帮助降血糖和血脂的功效。如果降血糖的能力下降，于是者就更容易造成血糖高的问题了。医生就说，糖尿病的初期病征并不明显的，而美国糖尿病协会就曾经界定了前期糖尿病隐藏的时段可以长达10年那么久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30岁的人士血糖指数介乎 6.1 至 6.9， 医生就会建议对方透过饮食或者是运动控制，未必需要吃药的。不过这个情况就可以界定为前期糖尿病了。研究显示，50%至80%的前期糖尿病人士最终都会成为糖尿病患者的。所以高血糖的人士就要特别留心了。患有糖尿病的人士都很容易有口渴的情况，原因就是当身体出现了高血糖的现象，肾脏就会开始将糖分排走。但是肾脏都有它最高的负荷能力，当超出了所能够过滤的情况，身体就有机会会累积血糖，而高浓度血糖就会在身体组织里面抽走水分，间接令到患者觉得很口渴。医生就提醒大家了，长期的高血糖是会引起很多严重的问题的，包括了外周神经病变、手脚麻痹、牙肉肿痛、视网膜病变、白内障、伤口难愈合，严重的话甚至乎是要截肢的。而长远来讲，糖尿病亦都会引致肾病、心脏病等等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家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很多人以为控制血糖就是靠减少进食碳水化合物或者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不过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减体重了。原来每减2%至5%的初始体重，血糖已经可以有不错的控制了。假如再叻啲，可以减到5%至10%，就会连带血压、胆固醇都一齐可以降落嚟。系咪真系咁简单啊？医生就话啦，如果患者可以控制到最起码嘅饮食习惯，佢哋就会建议患者再食一啲市面上含有非洲芒果籽精华摄取物嘅补充剂，因为有研究就表示，非洲芒果籽精华是可以减慢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脂肪的速度，配合埋正常的饮食加上适量运动，就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了。听了以上这么多的资讯，如果你自问过去一年几乎餐餐都是吃外卖的话，我建议你真的要做一个身体检查，确保自己所有指标水平都属于正常。一旦发现自己真的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就要即刻跟你的医生商量，等他可以给一些专业的意见你。当然，均衡的饮食配合适量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 都可以令到你的身体更健康。今日开始，我们就一起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活到老学到老，一起听住晨光第一线，好不好？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在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阳光在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春秋时期，郑庄公掌握着这个周王朝的朝廷大权，威水啊，是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friend。 不过呢话就话掌握着大权啫，周平王呢就想啊叫一位公馆啊，他名叫西圭，希望他呢就可以喂帮忙管理一下朝政。你无端端做一个工作，有人同你讲，仲有老板同你讲，唯一一个老板同你讲，喂你分啲嘢俾其他人做啦，呢啲文件由佢签啦，嗰啲印佢抌啦，你搞返啲啲得㗎啦，咁样。意思即係咁，你嘅心会点呀？唔係呀嘛，你抢我啲嘢。郑庄公知道之后，梗系不满啦，都系嗰句啦，唔系啊嘛，你哋抢我啲嘢。佢当其时唔会咁讲，但系都有类似嘅谂法，咁啊非常之不满啦。阿周平王咧为咗解除阿庄公嘅疑虑，就同阿郑庄公啊互相交换咗个仔去度做人质，咁嘅巧都谂到，即系话原本我做呢份工，阿老板咧就揾第二个人过嚟做，但老板知道我唔满意。于是乎就话啦，不如咁啊，你哋两个交换埋个仔样啊，咁样。哇，以前呢啲桥咧真系估佢唔到。好啦，今日但系咧，得下一任嘅皇上啊，主子又换咗啦，老板个仔又上埋任，新嘅老板咧仍然都系想。阿西圭公咧就系掌握呢一个嘅周朝嘅大权，于是乎咧，阿郑庄公知道咗之后咧，就派军啊，就去抢翻咧，抢收翻呢个周王室嘅领地同埋粮食。后来啦，哇，好多嘅官咧见到呢啲嘅情况之后，对佢哋评论都系话到，信不由衷， 则无益也。意思即是说，一些的信约，一些的承诺，如果不是出自双方的内心的话，其实就算交换了人质都是无补于事。剛才提过啦，咁啊老板咧就想两个好得力嘅帮手，都一齐去到打理呢一个嘅朝政嘅江山，咁啊但系两个就不和嘅，又为咗希望两个人咧系和好如初，又或者系互相钳制住咧，竟然间咧就要叫佢哋咧就系交换个仔嚟养，即系交换人质啦，系咪？连埋旁眼侧边嗰啲人啊，都睇得出，其实佢哋根本就唔系发自内心。现实生活入面咧，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例子噶。我哋翻工、翻学，甚至乎喺屋企，同人相处都好容易咧，就好似呢一句成语一样，叫做言不由衷。由咧就喺个心底嗰度出嚟嘅，衷咧亦都喺个心入边内心嘅一啲嘅说话。说话嘅嘢就唔喺内心嗰度出嚟，咁啊即系形容咧就系口不对心啦，心同埋口讲嘅亦都不一样。由以前开始咧，其实人啊，即系头先讲紧春秋时期开始，都已经咁多咧，就系言不由衷。去到我哋今时今日，网络世界咁发达嘅一个社会上边咧，其实网络上嘅嘢好多都已经系假啦。人同人之间嘅对话好多时咧都未必系真嘅。我哋又点样可以分别出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咧？分别到嘅时候，我哋又会唔会有办法防一防咧？虽然话就话商场如战场。其实除了在商界又或者在工作的地方里面，很多时真的我们自己相处都很容易言不由衷。无论你是不是有一些叫做很好的理由都好，多些诚恳一些对其他人，其实个人呢都会快乐一些。I wish 啊，出边系27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紧啊吓，咁啊好快脆会到早上嘅6:30噶咯，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咧都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有晨光第一线，朝头早暂时有白拳头陪住你先。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 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西湾河泰安楼发生的怀疑纵火案，一名56岁男住客被捕，火警中有4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火警发生在昨晚10点半，升降机大堂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将火救熄，发现一张床褥和杂物有被烧过的痕迹。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约有100人被疏散到安全位置。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今年初国会大楼遇袭事件发表最新调查报告，认为几个重要部门失职，包括情报机关预警不足、国会警察和执法部门准备不足等。报告长95页，是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规则委员会在为期5个月的联合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报告指出，从联邦情报机关未能够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发出警告，到国会警察和执法机关领导层缺乏计划和准备，都反映出重大缺陷。又认为事发1月6日当日没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或者人员部署方案，形容是有关领导层的彻底失败。报告指国会警察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在袭击发生之前虽然接获相关威胁言论，但最终评估认为发生袭击事件的可能性是几乎不可能，因此未有向执法部门发出预警和部署额外保安力量。法国总统马克龙落区时被一名民众掌掴，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二探访东南部德隆省一条村庄，为地方选举造势。他参观一间学校之后，原本已经返回车上，但人群中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再次落车和民众握手，期间有人掌掴马克龙，随行保镖迅速将涉事者拉跌在地上，同时拉走马克龙。事发片段在社交媒体流传，片中有人大叫反对马克龙的口号，两个人涉嫌同事件有关被捕。报道说他们都是28岁，是当地居民，警方正调查他们的动机。马克龙事后继续访问行程，他说没有担心安全。总理卡斯泰批评事件是侮辱民主，强调政治永远不能够涉及暴力。国际奥委会表示，由于北韩已经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因此已经重新分配原本属于北韩运动员的4个资格名额。国际奥委会一名主管人员说，已经同平壤政府就北韩退出东京奥运的原因进行多次讨论。国际奥委会亦都已经作出尽可能多的保证，但事情发展至今，国际奥委会必须要对参赛的资格名额作出决定。北韩在今年4月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啊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黑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我就嚟有铺瘾咧，系咩咧？就系、当节目开始嘅时候，或者做完节目都中意咧，就是、打电话嘈醒啲 friend。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 不过不如我除咗咧就系、做节目嘅时候之外咧，其他时间都打电话俾你嘈住你瞓觉啊。 其实打电话叫人起身有啲咩感觉嘅咧？ 其实系开心嘅，因为可以早啲话俾啲朋友听。喂，今日又系好嘅一日啊！恭喜你啊，快啲起身啦！ 喂，但系其实你做呢个环节之前咧，有几耐冇试过咁样打电话叫人起身咧？人肉闹钟， 哇，从来都唔会吓、 系咩？ 系啊，咁会自己识起身噶啦，大家系嘛走音啲。 哎呀，呢、个人肉闹钟只系一个藉口嚟噶嘛？ 冇啊，即系就算拍拖都冇话要打电话起身。 哦，系啊， 系啊， 我记得细个即系可能读书嘅时候啊，或者读大学嘅时候咧。同学之间都几喜欢互相打电话，即是说哎我叫你起身啦，我今日早起啊，又或者真的未拍拖的时候呢，即是有些追求的时候呢，他都会打电话来叫你起身的。 哎呀， 所以一开头呢，我觉得你这个环节其实挺 sweet 的。 嗱、你这个这样讲可圈可点啊，什么叫一开头啊，现在都很 sweet 的。 但是现在太早了，真的 不是，现在是更加 sweet 嘛，是不是升华了我们的感情又挺好啊。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的付出。 当然啊，互相支持嘛，我们。 除了你喜欢打电话去到叫人家起身之外，即是有这个这么特别的习惯、你有没有、留意自己呢，多不多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讲嘢的呢？ 啊，我冇喎、但我二家姐经常自言自语噶，系啊，佢仲曾经因为自言自语咧，佢好担心自己系咪傻啦咁样，于是乎咧走咗去睇心理医生，咁啊心理医生咧就话：哦，你放心啦，你真系好正常，你知之所以中意自言自语咧，系因为你个人咧中意讲啲嘢俾自己听，然后自我肯定，跟住就去做，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嚟嘅，就唔系话佢系啦。所以呢我冇自言自语，我而家即係有啦。不过唔知佢听唔听到。 你而家即係直头係去到要寻求，即係问下到底有冇问题。 因为佢自己呢都担心，死啦，我咁鍾意自己同自己讲嘢嘅，我咪有问题呢咁样。但佢係醒喎，佢先得搵医生寻求协助喎。 哦，犀利喎。不过其实我身边呢都有啲朋友係咁样㗎。即係譬如佢好专心做緊嘢啦。我自己间唔时有囉，但係唔係好成日嘅。 嗯。 真係好睇个情况囉。即係唔係你话啊由起身到瞓觉，跟住中间不停都同自己讲嘢。又唔係嘅。即係可能嗰陣时係太专注做緊一样嘢。有时你睇电视都会啦，好专注投入咗嘅时候呢。你好想哎呀点会咁㗎。即係你呢啲 是 前期嚟噶嘛， 是啊， 唔使讲出嚟。 但是呢我最近呢睇到有个英国嘅心理学教授呢、 啊、 哦佢都有话喎、哦、自言自语对于人嘅记忆啦信心啦同埋专注力等等嘅方面呢原来都系有好处㗎喎、哦 啊。 所以你而家真系又啱啊千祈唔使怀疑自己系咪有啲咩事啊咁样。咁、啊、当然啊如果你话去到一个好严重除咗自言自语又有幻听又有幻觉咁样咁你梗系要睇医生啦。咁、 啊、 但系原来呢心理学家就话有啲人自言自语呢其实对于佢记嘢呢因为好似你头先咁讲系一种自我肯定嚟㗎嘛。 嗯、 即系你会同自己讲返一样嘢咁对于你个记性啊，或者信心啊，甚至专注力咧，都系有好嘅影响噶、 啊。所以话睿智嘅咧系咩咧？系我哋阿妈，唔系系我哋阿妈。 点解？ 因为我哋阿妈咧细个读书嘅时候都会叫我哋，你读出声得唔得啊？你读出声啦，你平时你要读出声啊。 真系、哦，细个都系、哦，同埋你有冇觉得又真系读出声，好似记得？記得深 深啲啊！即係個記憶。係啊，我甚至乎咧，即係講開我而家即係唔介意講埋。佢以前咧背書嘅時候，佢會將嗰只將嗰個成段文章咧，佢會變咗一隻歌嘅。咁咪就一路背嘅時候，一路唱歌咧。跟住佢就真係記得，連我都記得，係而家都記得佢以前背過咩書，因為佢唱出聲嘛。搞到我都記得啊！呢啲方法真係幾好喎、啊，其實 係啊，原來真係有用噶，所以係就係可能即係花時間啲嘅，即係你就咁睇同你讀出嚟咧，你讀出嚟慢好多噶嘛。係 啊， 但係嗰陣時你咁講我都記得，我讀書咧我都係咁樣嘅，我都係用一個大聲讀出嚟嘅方法嘅。 嚇、啊，係啦、啊，跟住就好快記得。啊、雖然呢個方法覺得咧係老土啲嘅，但係咧、啊、我覺得咧係真係好有效嘅。 系啊，咁下次大家如果真系要记嘢啊，要 present 啊，或者真系翻学考试啊，都不妨试下用呢一个方法啦，自己同自己倾偈， 好 大声读出嚟， 好，咁啊正啦，啊又有新方法学到啦，好啦，我哋转头见， 嗯，转头见，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背书啊，真系大声读出嚟，真系系有科根据嘅，系咪？如果大家背书，又或者有阵时中意做下啲嘢、记下嘢嘅话，咁啊读下出声咯，系咪？有阵时未必大声嘅，啊细细声读都有个效果喺度，加强我哋嘅记忆啊吓。就是因为加强了记忆，记得咁多嘢，所以我哋人嘅脑咧就越嚟越发达，越嚟咧就越发明多啲唔同嘅嘢。我细个打边炉咧，唔知道你系用咩打边炉啦？我真系用炭炉嘅，嗰啲最传统嗰啲咧，即系入炭入去，跟住有支烟通，咁啊出啲烟嘅，跟住咧就喺嗰个管侧边咧。一条垂直嘅烟通嗰个侧边咧，就有个圆形好似土星环咁啊，有嚿嘢咧就装住啲打边炉嗰啲。所以以前咧打边炉嗰啲兜咧系好细嘅。咁如果你嗰件，譬如嗰件鸡大件啲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好放得入嘅啫。因为你真系好似得条嗰啲河啊，好似嗰啲日本嘅流水面嗰条坑渠，唔系坑渠，即系嗰条流水道咁样咧，就可以俾你撒下嘢咁样。好啦，随住咧就系科技嘅发明之后啦，咁啊开始有 gas 炉啦 ，gas 炉跟住就可以摆出厅，你就挞住个火，跟住就成个煲摆上去，煲煲煲煲煲。不过 gas 炉都有个问题，因为佢始终有火，佢会令到你嘅室内嘅温度咧，即系上升得都非常之劲啊吓。咁啊去到近呢都好多年啦吓，大家就会用电磁炉啦。啊，电磁炉本身的而且确咧已经比用 gas 炉嗰啲火咧就可以令到你嘅室内嘅温度咧冇提升咁多噶啦。不过咧就有啲声啦，咁啊视乎你嗰个咩牌子咧，有啲屋企都几嘈嘅，咁啊用到。咁但系电磁炉你用啊用得多，知唔知道系咩原理呢？有冇试过拆开个电磁炉咧？梗系冇啦，危险噶嘛，系咪？咁但系网上面咧都真系有人咧会将个电磁炉拆开佢，研究下有啲咩原理噶。好啦，拆开咗之后，我哋就会发现啦，当呢个面板嘅下方嘅有啲嘅线圈啊，原来嗰啲就系电流嘅方向啊，话俾我哋知佢会点样流动嘅。电流所产生嘅磁场嘅方向，亦都会因为呢啲嘅管道咧而有所变化。经过了一些定律之后，或者抗衡这种变化，电磁炉上面的铁煲就会不断产生一些频率。 呢啲嘅频率咧，咁啊相同，咁但系相反嘅方向嘅电流就会产生咗出嚟啦。啊，当电流通过咗铁之后，铁就会发热，所以咧放喺电磁炉上面嘅金属咧，嗰啲铁锅咧就会发热啦。原来都系因为一啲嘅磁力嘅频率啊，一啲嘅震动。咁所以呢个震动咧，就唔系话即系地震咁震啦，佢哋啲震动咧。是发生得很厉害，我们就不是说特别好感受得到的，大家放心。金属煲的电阻必须就要有足够那么大，否则电子的消耗能量不够大的时候就不能够作为一个煮食的工具了。一般来说，铁和不锈钢煲都可以放在电磁炉上面煮食的，因为电阻较大，铜的煲就不可以了，因为铜的电阻就小，而电磁炉之内的所嗰啲嘅铜线线圈啦，电磁炉就唔似得电器一样，本身咧系唔会发热噶，只有咧铁锅发热嘅时候，嗰、那个热量先至可能再传翻落去嗰个电磁炉上边。所以咧，我哋就咁摸电磁炉上面嘅时候，我记得电磁炉啱啱发明冇几耐，或者啱啱有得卖嘅时候咧，哇！啲 sales 成日都话：嗱，你摸下，佢发热噶，但系佢唔热噶，好犀利咧！咁啊，细个真系觉得咧件事好 magic 嘅。不过电磁炉都有一定的危险的，咁啊将纸等等容易燃烧的东西咧，如果放在一啲叫做铝箔纸上面的话，稍有不小心啊，打开呢一个开关的时间，呢一张嘅铝箔嘅纸就会变得非常之热啊，即系例如石纸啦咁样，可能咧甚至乎热嗰、那个热量啊，有机会咧就烧着咗呢一个电磁炉添。所以咧，有阵时咧话喂，电磁炉点解会起火啊？未必单纯系因为个炉自己起火嘅，可能系因为上面嘅器皿用得唔啱，先至咧会令到呢个电磁炉着火嘅。咁大家用得安心嘅话，用得安全咧，咁就可以咧开开心心食下嘢啦。 假顺利到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大为何有无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春上弹舞、oh, oh, 甜蜜肤浅态度、oh, 这晚气氛最好、oh,再等嘴唇别呼吸夏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 Oh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 is what we create忘记这废弃国度我多发苦不安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sweet escape We can say不不怕焦点放空扯断丝带抱拥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走离、哦、放任寂寞被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继续卸下防备 yeah, yeah, 是快感感动谁体温夏夜若太狠 Sensual, sensual, sensual, sensual. 早上嘅时间6:49啊，咁啊留意住啦，出边27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加埋注册社工个 title 好靓嘅圆圆 Circle 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早晨，我个 title 好靓， 梗系要啦。除咗 title 靓之外，你梗系哇冇得顶啦！你人靓啊，声甜系咪？又幸福又美满。 讲翻正题先， 好点咧？有啲咩办法令到我哋减下压咧？ 最近咧，你喺你一啲社交平台都分享啦。啊！你都要分享一下啲食材啊，分享一下煮嘢食嘅喎。 哦，系一样 食嘅。问下小白最近有冇下厨咁样咧？ 最近都有喎、啊，最近可能会煮一下啲日式嘅乌冬。你千祈唔好睇少煮乌冬，系啊，煮乌冬好似好容易，但系你要煮到一个好好食嘅，而个汤好清，啲味又好浓，带到个乌冬嘅味同个汤嘅鲜味 mix 埋一齐咧。其实是很难的， 你一讲我肚饿添。通常你会不会揀某一些时间呢、啊、特别心情靓去下厨，定话冇嘅？其实放工回去可能啊，见到仔仔都会好有心机想帮佢煮一餐饭咁样嘅咧。 哦，就时间嘅啫，如果有机会我都会喜欢自己煮噶，但我自己煮通常都可能会烧炉啦，跟住寿司啦，饭团啦。乌冬啦，或者日式咖喱又简单啲咁样咯。 系，不过咧，我知道小白有研究嘅，即系有研究煮饭啊。我见到头先你讲嗰啲配置都已经系，一般人即系会突然间拎出嚟会煮到一餐咁即系丰富嘅食饭啦。咁但系即系今日想讲咧，就系话，其实煮饭咧都有啲好处嘅。我知道未必每一个人咧都有下厨，不过我相信咧经历过上一年之后咧，都多咗。不同的朋友仔都會留在屋企煮飯啦。原來咧，當你翻工啦，即係好辛苦、好攰啦，放工之後，或者我自己咧都會選擇放假嗰一日，諗下，今日有冇啲咩新嘅創意，想食啲乜嘢，又去買食材，到好即係心情好開心，準備去煮嗰一餐咧。其實呢個過程咧，都幫我哋可以減壓。放低一下工作嘅忙碌嘅，因为咧，我哋点样同自己讲话？喂，删一删嗰个工作嗰个毛先，点样可以脱离一下咧？原来即系最简单就系去煮个饭啦。如果大家有研究好似小白咁样嘅，可以谂一啲即系花神搞下啦。但系唔系嘅，我都系一般可以简单嘅菜式嘅啫，都唔紧要，可以帮自己谂下，不如今朝早餐可以食啲咩咧？煎隻靓嘅窿边蛋，或者煎隻蛋啦、啊，煎隻蛋啦、啊， 有要求啊！呢个人都 或者即系预备一个今日个牛油果好靓咯、啊，又可以点样即系令到嗰个早餐丰富一啲咧、 啊？ 就系、是、帮自己咧去删一删嗰个工作毛先、 啊， 因为咧如果你太过繁忙，再翻到屋企咧，或者即系放假嘅时候仲系 loop 住咧，其实真系好攰嘅。咁揾一样嘢，我觉得简单就系帮自己下厨。或者當時屋企好似小白，我都知道你都會同屋企人或者煮俾小朋友食啦，去諗下，咦，原來呢個過程都好好噶，擺低一下，你專注喺煮嘢食，同埋我哋之前咧都有講過啦，即係我哋點樣可以進入翻一個放鬆啲嘅mode咧，就係、是、可以專注當下，當你專注去洗嗰條菜啊，去煎嗰隻蛋啊，咁你就自自然然其實就拋低咗其他忙碌。嘅片刻先啦、啊，享受下你煮食嘅过程啊嘛。 咁即系今朝呢个咧就系烹饪减压法、哦。 系啊、因为你真系透过煮嘢食咧，去放下一啲忙碌同烦恼先。系啦，去进入一个即系好开心嘅煮食嘅状态咁样。 系，咁会唔会话咧？其实系要煮到九大鬼咁样先至叫做可以减压啦，定还是煮九大鬼又搞到你个人咧？好 heavy 嘅，好大壓力嘅，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煮得嚟咧？又有個門路令到我哋真係減到壓。如果唔係咧，就越煮就真係煮到九大鬼咁啊，越搞越一頭煙啦。 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認識自己啊嘛，咁我哋又要去 諗下煮嘢嘅時候去計算一下，咦邊啲係我哋容易掌握嘅呢、 嗯、 我覺得甚至乎咧，你去做個沙律都得噶。沙律咧好簡單啦，即係我哋依家出邊又好方便咧，可以買到一啲已經預設咗，即 係 一包沙律菜咁、 哦啊啊、 樣。 係啊係啊 咁、啊、我諗埋你拎翻嚟，你只需要即係翻去洗乾淨。洗嘅過程，我哋上次都我哋之前有分享過咧，掂水咧其實洗嘢咧都係一個。即係可以激活翻我哋副交感神經啊嘛，即係可以放鬆嘅一個過程嚟嘅。嗱，簡簡單單買一包沙律菜翻嚟，洗乾淨啦，可能我哋再加其他啲配料啦。如果你中意三文魚，煙三文魚嘅可以買多少煙三文魚啦。甚至乎咧，原來加啲生果落去都好正。 係啊， 即 係 夏天咧，啲嗰啲即係好多汁嘅蜜瓜啊，我就會中意嗰啲叫做西式嘅脆肉瓜啊。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就咁即係清潔完之後咧。切好就已經可以撈埋一齊上碟嘅咯，再揀一個你自己中意嘅醬汁，可能你中意日式嘅，我中意用橄欖油，油加醋嘅，係、啦，咁你睇下你自己平時中意嘅口味，我諗呢啲都係一個好簡單，應該手到拿來可以做到嘅。 係啊，咁如果你想簡單啲得嚟又有少少複雜嘅話咧，但係你可以加塊雞扒，雞扒其實你都 雞扒都 OK 喎， 煎都唔使煎啦，呢個焗都得啊，即係你擺喺焗爐嗰度咧，你咩都唔使做，焗爐幫你做曬嘛，係咪？ 如果我冇嘅話，烚都得啦， 係 咪健康？ 係啦，冇錯啦。咁幾好喎、啊，咁大家都可以試下用呢一個叫做烹飪減壓法啊。咁等到大家咧就可以喺個日常生活入邊啊揾啲機會煮啲嘢，但係就唔好煮得太複雜。煮得太複雜，變咗壓力咧，咁就唔好啦。咁啊，簡簡單單咧，又可以減下壓。最緊要係咩啊？有嘢食啊嘛。 係啊，又可以輕鬆片刻食嘅過程，可以享受嘅時候，都係一個好好嘅享受自己 me time 嘅時候。 啱啊，好啊，呢、這個方法非常之好啊！唔該曬你 ，Cycle， 拜拜， 拜拜。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疫情咧就仲未完全退却，咁我哋都要继续咧就系紧守住我哋嘅防疫嘅措施啊。不过咧的而且确啊，影响咗都非常之多我哋嘅经济。旅发局早前宣布咗咧又推出一轮一个叫做想你游香港啊，名额咧就增加去到20,000个嘅。咁旅发局咧就话到啦，咁较早嘅时间啦。首批136个叫做想你游香港嘅行程入面啦，原来已经有86个咧就系额满啦，另外26个嘅行程咧就尚余啊，少量嘅名额可能而家都冇埋噶啦。有旅行社亦都话到，咁啊为咗想你游度身设计咗咧一啲，例如系啲乜嘢咧，全部都本地游嚟嘅，例如咧就系一啲去到呢一个天际100啦，即系 ICC 嗰度啦，有啲咧就系去西九文化区嘅。一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午餐一日游，亦都咧有啲咧就分4日推出，咁啊100个名额咧都已经咧就系、是，好快出咧就约到满晒咯。市民咧本地零售以及餐饮商店实体店消费咧就可能满800蚊嘅，就可以咧就储起一啲叫做一啲收据啦。咁啊，由6月1日起，咁啊，市民亦都可以直接咧就向参加活动嘅旅行社报名，咁啊换取咧就本地游嘅名额一个。嗱，详情咧，大家都可以咧就上翻旅发局嘅网站，一个叫做想你游香港啊吓，咁啊睇下入边仲会唔会有啲更加多嗰啲叫做着数啊、贴士啊，俾到大家啦。想你游除咗咧就系可以去玩之外咧，亦都提供一啲咧就体验嘅工作坊嘅，包括有传统美食制作嘅体验啊，鸟结堂嘅工作坊。墨西哥食美食嘅 DIY 体验啊，仲有一啲就系例如 DIY 海玻璃工作等等啊。玩咧就多嘢玩嘅，咁啊虽然而家暂时咧我哋嗰啲嘅玩乐嘅嘢全部都系留翻喺香港，咁但系我哋又咁谂，我哋连香港自己都玩唔晒嘅话，出去玩咧其实都唔使住嘅，玩咗香港嗰啲地方先啦，同埋香港咁多美食系咪？咁啊，认识多啲咧就系我哋自己住嘅地方都好紧要嘅。时间好快脆咧，就去到早上嘅7点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二台，我哋晨光第一线再见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马俊伟同黄兴平继续倾。 美少女战士嗰个威力咧，系到而家我先至领教到。 当时都吧， 嗰时都红我知道，但系呢只歌你点可以谂到几十年、廿几年之后，你而家出嚟唱，啲人都依然会尖叫咧？ 系啊， 呢、這个嗰时冇人尖叫噶，出嚟唱。 逢星期一晚上10:00到12:00，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咧就唔想问有冇塞车啦。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想问 Didi 咧，到底出边交通畅唔畅顺先？ 早晨啊，小白。 早晨 ，Didi 都算畅顺噶， 好啦， 行上嘅车龙啦吓。咁、你知啦，洪隧啊，真系好少时间唔塞车嘅，而家开始有车龙噶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都系排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都系嗰个分叉位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有个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柴湾嘅永泰道啦有水管更换工程，咁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就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就系咁多啦。 系咁，年代唔同啦，咁以前大家就话守时嘅时候，可能真系早你15分钟已经喺度即系守住嘅时间啦，系咪先？而家咧通常都系15分钟都系当守时噶啦，好多人都系有咁嘅 concept 嘅。咁啊，都系翻工或者翻学要打卡嘅，咁冇办法啦。咁嗰啲就一定会准时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想交通上面都守时嘅话，其实有冇啲特别嘅法宝咧？ 稍預早啲時間咯，一定係你冇可能你自己知道7:00翻到公司，咁你唔會遇到咁敏噶嘛。咁、但係以前咧，你行上嘅車龍啲人都會遇到嘅。啊，預咗過洪水咧，要塞9個字嘅，咁啊早9個字前啦。但係而家真係好好啊，科技幫到你，你一睇某啲嘢就知道，哦邊一個地方特別塞車。咁、其實你避過咗咧，都好少你話翻工遲到係賴擠塞嘅。咁、但係啊，小朋友想討論一下個問題。啊，其實咧好多人個觀點都唔同啊，點樣為之？擠塞咧， 有啲人咧喺路面咧少少塞車都講擠塞嘅喎。 哦， 係啦，點樣為之車多咧？點樣為之緩慢呢？ 如果你話譬如攞紅隧嚟講啦，紅隧如果係擠塞嘅話咧，通常咧喺路面上面見到個牌咧，佢寫住即係駕駛人士會見到咧，可能寫住25分鐘嘅，跟住佢就會著咗用紅色燈寫住25分鐘嘅。 係， 咁去到嗰啲位咧，我就會界定為啊已經擠塞啦。咁有陣時咧就寫住17分鐘用黃色燈寫住嘅，咁我覺得多車啦咁樣。佢有陣時寫住可能係7分鐘嘅綠色燈寫住嘅，我就會 count 佢為呢一個暢順嘅。 哦，依啲你定義都幾好喎、 啊， 擠塞車多暢順。 係啊， 咁但係好得意啊。其實我成日覺得嗱，我哋睇住個監察系統啦，如果喺路邊度見到啲車，雖然係好多車，但係叭叭聲咁去嘅。喂，咁我就同啲同事講，哇！啲車叭叭聲去，你都叫塞車，咁全香港唔使報噶咯喎，係咪先？ 你又啱喎。 咁你個車係行緊噶嘛？咁你行緊就唔係叫塞車，塞車嘅定義係咩咧？我自己覺得停喺度已經塞車啊嘛。 窒計咁樣啊？ 係啦，咁就只可以用車多繁忙咯。咁但係就唔算係擠塞嘅，因為擠塞真係停咗喺度 啊。 係係咯，所以朝頭早繁忙時間 車多繁忙，行車緩慢。 係啊，但每個人定義唔同嘅喎。有啲人咧明明行得好暢順咧，慢少少啫，咁啊打電話嚟咧就同我哋講啦。哎呀，有冇搞錯？咁塞車，你哋唔報啊？我又覺得嚇，其實真係每個人定義真係唔同啊。 係有陣時行車嘅時候，嗰條路行50，咁但係因為大家車多車啦，咁大家行30，可能有啲人都覺得哇，行得30公里啫，好慢喎咁樣。咁啊，即係每個人定義係不一樣嘅。 係啊，不過我就講翻啊，我爹哋嘅定義就係咁咯。係 啦，最緊要唔好心急啊！成日都係嗰句説話噶啦，想快啲去到目的地咧，就安全咁啊，最快噶啦。 真係啦，唔好揸咁快啦，講嚟講去都係嗰句啦，同前車保持適當嘅距離， 咁 就避免意外發生。我真係好唔中意。 而家雷暴警告生效緊啦，係 啊，朝早咧，其實你叫我報咧，真係唔想報到交通意外。 嗯， 係啊，少少壞車都 OK 接受啦。 係心地好啊，爹哋。 做人應該係咁 啊， 係咪？因為我好信㗎，因果循環啊。 啊，所以你咁靓咯！ 啊，多谢你都系啊！ 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睇下雷暴警告底下咧，出边系咪真系嘣嘣声？小伟啊，你好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雷暴警告生效啊，嗬？ 系啊， 有讲到。依家咧应该头先就落完一阵大雨嘅，咁、但系就未酝酿第二阵字啦，咁啊。雷暴警告點都係匿翻入屋入邊啊，或者有瓦遮頭好少少啦。咁但係此刻咧廣播道嘅天氣咧都還好嘅，有少少微風啦。咁未落下一陣雨啦，頭先都講。咁望去天空嗰度咧都係烏雲密布噶啦，應該都醖釀緊第二輪落雨嘅一個情況出現啦。所以今日咧大家出門口嘅行裝咧應該首先要帶遮啦，同埋帶啲線水嘢啦。應該估計今日都未必會有太好嘅太陽。不過講真嘅，早兩日咧有啲朋友都話喂，天文台話落雨啊，完全 burn 咗沙灘，點不知一起身咁好嘅太陽，跟住又個鬧鐘啊遲咗教，跟住又去唔切啦咁樣。我見到我身邊好多朋友，因為佢哋咧禮拜六日就冇得放假嘅，就要放翻平日咁樣啦，即係因為一啲服務行業啊，或者做啲飲食行業咁樣。咁跟住上網，跟住鬧爆咗天文台咯。咁但係即係我哋自己日日睇住個天氣都係天氣，有陣時真係不似預期嘅，亦都有陣時都估佢唔到啦。不過即係盡量做到準確預測咁話啦。咁今日咧有趣喎，頭先你同 Didi 咧咪講塞車嘅，咁啊有啲朋友報料就話：，喂，其實啲車都喐緊啦，咁啊又話塞車。喂，今日有個位有機會塞塞地，我今日咧都用咗比平常耐嘅時間先上到嚟廣播度。點解咧？啊，我哋介乎上集同下集中間有個水務署嘅工 程。哦，係啊，我留意咗幾日㗎啦，你知唔知啊？因為我其實喺前幾日已經見到咧，喺廣播度有啲嘅叫做大廈外邊咧有啲水務署嘅水箱，大型嗰啲水箱，咁我就懷疑唔通曾經爆水管斷過水，所以就安排啲水箱俾啲居民落去攞水，跟住又會唔會就係延伸到就係有啲渠咧就要喳林搞啦，所以佢有啲停車位又封咗嘛，咁咪係啦係啦，咁有啲位係擠咗雪糕桶喺度，同埋你發覺廣播道條路咧粒粒突突都勁咗，我懷疑有啲位可能拱一拱咗个地面，变咗形。 会啊，系啊，所以你架车一蹬一蹬嘅时候，个尾碌咪掉一掉咯， 系啦， 跟住就甩尾噶啦。唔系呢个讲住呢个头文字啲嘅剧情。不过，都要睇住条避震啦。有时即系广播道嘅道路咧，都好平坦噶嘛。依家唔系啊，广播路上咧 就 K 區啊 ，K 區 啊，唔知道有冇機會變翻平坦啦、啊。 有嘅有嘅， 希望有關方面啊整整佢。不過今日咧，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喂，我真係住開廣播道啊，或者咧。啊！要上廣播道做嘢，預留多少少時間，因為嗰個位其實棘棘地嘅，嗰、那個水務處嘅工程都壓得出噶嘛。咁本身廣播道都係溫維噶啦，咁、大家就再好似 Didi 咁樣講，有陣時候有啲八卦龍噶嘛，即係望下，誒呢度做咩有工程嘅，咁啊再架車再洗慢啲咯，咁啊再令到個交通方面就會阻阻地啦，未至於塞嘅。咁所以大家就。即系无论去边度都预留时间啦，仲有啊，今日记得大遮啦，天气真系麻麻地，咦，开始落翻啲雨粉， 系嘛？ 咁啊，系我都入翻嚟直播室先，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唔该。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啊，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啊吓。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嘅，咁啊留意住咧，局部地区可能咧都会有大雨嘅。咁啊，如果你话要讲到喂未来9日嘅天气方面又点样啊？咁啊都见到咧，未来9日咧都系有啲雨水陪伴住我哋噶啦。比较上大雨嘅咧，就可能譬如星期四开始啦，咁啊又会有啲雨水。下个礼拜初咧都系一样嘅。咁啊，今日朝头早7:14嘅时间，又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星期三朝早的晨光大学咧，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啲中医保健嘅话题啦。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Bobby， 早晨啊。 嗱，经常咧都听到啲人话咧会有风湿嘅问题，其实咧风湿系咪同天气有关系嘅咧？ 是啊，一般呢我哋讲緊嘅风湿痛呢係呢啲受天气影响啦、之后有啲可能关节痛啦，同呢啲我哋所谓嘅退化性嘅关节炎呢其实係有啲关系嘅。咁、但係呢有啲病人呢就会可能搞错咗，就会同我讲话最近有啲类风湿性关节炎。咁、其实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同所谓嘅呢啲退化性嘅风湿啊，又或者我哋平时嗰啲天气变化嗰啲风湿呢係唔同嘅。 虽然都係有风湿两个字，咁但係到底个分别係喺边度呢？ 咁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就係我哋之前讲嗰啲免疫系统疾病一样，佢都係我哋人体嘅呢啲抗体呢以为我哋身体出现咗问题之后去攻击我哋嘅关节。咁令到呢个关节嘅变形。咁一般嚟讲呢就风湿痛呢就我哋所谓嘅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就係、有啲特别嘅，都係女性多嘅。係啦。 有冇咩年纪比较普遍啲呢？ 30至50岁嘅係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嘅呢个高峰期。 咁係咪意味住过咗50岁就安全㗎？ 系啦，嗰、那个免疫系统佢身体冇咁活跃啦，就冇咁容易发病啦。 系嗱，好多病咧都会有一啲病因或者系原因啦。咁其实呢一个又系咪净系关免疫系统事咧，定还是都有啲外在嘅因素影响咧？ 咁咧，我哋医学界咧未有一个共识嘅，其实佢嗰个发病嘅原因。但系我哋发现咧，有啲科学家发现就系有啲基因啦。就会倾向容易发生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嘅，系啦。咁如果你屋企当中咧有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嘅人，咁你自己都容易比较发病率比较高啲咯。但系都佢唔系一个遗传性嘅疾病，所以就未必一定会得病咯。 咁除咗呢一啲即系内在嘅条件，咁环境又有冇影响噶？ 咁有啲研究就话啲病毒细菌感染之后咧，令到个身体嗰、那个身体比较活跃啦，个抗体都会有出现呢啲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嘅原因之一嘅。系啦，咁最后我哋都有机会系呢个荷尔蒙啦，女性荷尔蒙咧，其实都有机会系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嘅原因之一嘅。 有冇话乜嘢条件嘅女性会比较容易啲患有呢个问题咧？ 都是跟基因有些关系，但这些基因其实都现在都还在研究的。 哦， 是的。 好了，讲一下不如症状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跟这个普通的风湿是有关系，那其实是不是症状上都比较相似呢？ 是啊，其实呢一般来讲呢，其实所谓的风湿痛呢都是痛症的嘛。所以很多人就以为是痛啦，就叫风湿啦，又或者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啦。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类似所谓的风湿痛啦，但它有些不同的。因为刚才讲了它是一个就是 免疫系统的疾病，一般它的痛是对称性的， 嗯， 就不会说一边，一般是劳损是一边的嘛， 即或者整伤可能是只是某一个部位，但是譬如如果我当譬如手痛，就可能左手和右手是一起痛的， 是啦，没错啦，咁常见嘅部位咧，就大部分系呢个手腕啦、手指同埋呢个膝头哥。 会唔会肿啊，或者红啊？咁样讲？ 会噶，如果呢个急性期嘅时候咧，佢会红肿热痛嘅。咁另外咧，除咗痛咧，其实我哋所谓嘅神僵，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出现个关节僵硬嘅呢个情况咧、 嗯。 其实咧就系、是、呢、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嘅一个常见或者几典型嘅一个症状嚟嘅。 系 咁好多嘅退化性嘅关节炎咧，都会出现呢个神僵嘅。 嗯， 咁但系咧，类风湿性关节炎嘅神僵咧，一般嚟讲系超过一个钟、两个钟嘅。 嗯， 甚至乎严重嘅，可能你下昼午觉咁样都会。都会出现呢个神僵的情况。 系，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状系配合噶？即系譬如会唔会话可能胃口有影响啊？或者除咗痛之外咧，即系仲有其他啲晕啊，各样嘢嘅症状咧？ 都会啊，即系会出现一啲食欲不振啊，同埋有时佢嘅免疫系统嗰个抗体太劲嘅时候，都会发烧啊。咁甚至乎因为佢系呢个免疫系统疾病咧，佢都会攻击其他嘅地方噶嘛。 嗯， 即系佢攻击关节就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如果佢攻击呢啲所谓嘅口水腺啊。眼线啊，就是我哋之前讲嘅呢个干燥症啦，咁佢都会出现呢啲咩红斑狼疮啊，其实都会合并出现嘅。 哎呀，好啦，咁啊，不如讲下咧，到底有啲咩嘅方法咧，系可以去治疗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咁其实咧，就一般嚟讲咧，就要保持呢、这个即系情绪都系好重要噶啦。 系。 咁同埋休息啦，同埋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啲关节劳损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唔好太大力嘅按摩啦。咁我哋中医嚟讲咧，其实都觉得呢个同呢个风湿其实有啲天气有啲少少关系嘅。 嗯。 所以我哋一般嚟讲就个局部嗰度咧要保温啦，同埋唔好冻亲佢啦。 知道 Fixer 咧都好中意咧介绍一啲食疗咧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嘅。今朝早佢有冇啲可以对应住我哋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食疗咧？ 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咧，佢唔系痛风啦，所以饮食嗰度咧尽量咧就多元化。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人对嗰个维生素啊嗰、那个要求都，其实特别呢个病咧更加系需要高啲嘅。 嗯。 因为同埋佢哋会流失呢个钙啦，因为可能有机会食紧呢啲类固醇啊，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嘅药啦。 嗯。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建议咧就多元啲食多啲， 系 唔同嘅颜色嘅嘢。咁平时煲汤咧，其实我哋中医嚟讲咧，因为呢个神主骨，所以有啲补肾嘅药。例如这个竹段啊、巴戟啊、道仲啊，这些呢其实都可以煲汤里面加下去。另外呢有些补血的药，即例如加血藤啊、瘦乌藤啊，这些呢其实都有些通下血管的，促进这个局部的血循环的。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在我们平时的煲汤里面，或者可能平时的中药处方里面见到啦。 是啦。嗯，最后一个问题啦。好多人呢就会觉得关节痛或者一些关节毛病的时候呢就避免活动和做运动啦。其实呢如果就住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呢，运动比较适宜啊，定还是真的完全不动会比较好呢？ 唔喐系一定唔好噶，因为唔喐嘅话个血循环就唔好啦，唔通啦。我哋中医就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不通则痛。如果呢个血循环唔通嘅时候就会痛。咁但系喐都要要小心啲啦，唔系叫你大喐啦。其实适当嘅活动咧，你都会促进血循环，同埋你会加强其他关节嘅呢个力度啦。咁令到你本身病变嘅嗰、那个关节咧。唔可以用嘅时候，就仲有其他嘅关节去使用咁咯。 嗯，所以都系啦，调节咗自己嘅饮食作息之外咧，亦都要有适量嘅运动，咁先至可以活出健康嘅人生啦。今朝早同 Victor 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好，唔使客气。 找个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是场意外。讲好的不会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逃脱痴恋与你撕死空空的我，难道我默默离开？死中死得光彩，光彩，怀内狠狠怕。 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空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终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近我。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5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 係啊，小白，嗱头先你都有讲啦，话雷暴警告呢现正生效啦，今日就未必係做运动啊或者户外工作呢都要小心啲啦。咁、啊、但係睇到一位我哋平时都会做访问好朋友洪卓立啦，咁喺内地呢拍摄嘅时候呢，因为即係中暑喎咁样，咁都有少少即係意外出现咗，咁依家已经报咗平安啊，咁返到香港休养咁样，根据报章嘅报道系咁样讲啦。喂，中暑啊，其实都几难搞啊。 系啊， 有阵时我哋都会做一啲户外活动啦。嗱，细个僆仔咧真系好啲嘅，对于抗热嘅能力。旧时我成日都讲啦，可以喺个沙滩嗰度玩水啊、冲浪啊、玩咩都好啊、独木舟啊，总之咧防晒咧又唔使搽好多。水咧又唔使飲好多，跟住咧玩下玩下，喂咁快過咗六個鐘啦，跟住就換衫翻屋企咁樣，跟住話喂去食打冷啊咁樣，通常都係咁樣。咁但係依家咧就年紀大咗咧，就曬得一兩個鐘咧就中暑啊，有少少中暑嘅先兆啦，未至於真係中到暈啊。即係你曬咗一兩個鐘，哇真係唔掂啊，真係去翻啲有瓦遮頭嘅地方啊，跟住要補水啊，要搽防曬啊咁樣。咁第一自己注重咗啦，第二咧爹哋媽咪成日都會講啊，依家咧啲熱頭咧好毒啊咁樣啊，即係或者因為太陽好勁 啊， 咁啊真係嘅，每年咧睇翻咧天文台嘅公布嘅數字咧。一年嘅夏天咧，比一年嘅夏天熱嘅。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哦，即係翻查翻歷史，最熱嘅夏天係幾多幾多年啊？我都有睇過呢個報道，但係總的來說，即係平均拉翻條 curve 咧，真係地球係暖化緊嘅，咁越嚟越熱啦咁樣。咁小白有冇啲中暑或者防止中暑嘅一啲小貼士或者小良方可以同聽眾分享？ 中暑咧其實同另外一句叫熱衰竭咧就好似嘅，係、 哦、 啦。咁如果你係中暑咧，皮膚咧就會紅紅地嘅，因為嗰啲熱力咧就匿埋咗喺呢個身體入邊，咁啊啲汗咧就冇辦法排出嚟，咁就有啲暈啦。如果你熱衰竭咧，就面色咧就會蒼白嘅。嗱，呢個最大分別啦。中 水是红的、 嗯、 热水器是白的。 白的 是啦，咁呢个其实就最容易分别㗎啦。咁如果你话喂即係中暑嘅时候有啲咩办法搞下佢，除咗呢就係即刻打电话报警之外啦，係咪咁亦都要带佢啲阴凉啲嘅地方。 去阴凉嘅地方最紧要。嗱，有啲朋友呢即係小白行开山知道。有啲人专拣一啲行山路线呢、 啊、 好似呢成个亚利桑那州咁样。 係啊， 即係焗桑拿嗰隻。 八仙岭山顶咁真係好好热㗎。 佢热之余呢寸草不生， 寸草你讲得啱， 即系你话搵棵草踎喺度遮下得唔得？冇噶， 正直就系咁样， 系啊系啊。 所以即系有阵时见到啲行山路径，佢俾五粒星，除咗系险要之外咧，就 系 佢嗰啲避雨嘅地方冇啦，挡太阳嘅地方冇啦、 嗯， 夏天好热，可以去到四十几度嘅， 系系， 冬天好冻嘅，咁嗰个先就系佢难嘅地方咯。 系啊，嗰啲都有啲挑战嘅感觉啦。小白讲咗嗰两点啦，第三就讲一点简单嘅啦，就系补充足够嘅水分啦，或者平时其实做户外运动都要带定一啲咧有电解质啊，或者咧即系有多啲矿物质嘅水分咧，可以俾你迅速补充翻少少。如果唔系，真系难搞啲啊！我自己觉得，特别系即系做户外运动嘅你啦，所以提防中暑啊！咁多位都， 今日系六月九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廿九，适宜嫁娶、祭祀、开光、祈福、入宅、拆卸， 冇我想做嘅嘢、啊， 都可以做噶。今日记。自产、入宅、安葬， 有我想做嘅嘢、哦。 有需要做就做啦。今日都系玫瑰红酒日， 我会好好享受同朋友共聚嘅时光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西湾河泰安楼发生嘅怀疑纵火案，一名五十六岁男住客被捕，火警之中有四人吸入浓烟，不惜送院。火警发生喺寻晚十点半，升降机大堂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将火救熄，发现一张床褥同埋杂物有被烧过嘅痕迹。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约有一百人被疏散到安全位置。政府刊宪延长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为期14日，直至今个月23号。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說，本港最近錄得幾宗涉及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本地確診個案，感染源頭未明，為嚴防新冠疫情反彈，目前並不適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發言人說，面對變異病毒株的威脅，接種新冠疫苗刻不容緩，政府會視乎疫情發展，繼續按疫苗氣泡原則調整社交距離措施。美國國會參議院就今年初國會大樓遇襲事件發表最新調查報告，認為幾個重要部門失職，包括情報機關預警不足、國會警察和執法部門準備不足等。報告長95頁，是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和規則委員會在為期5個月的聯合調查之後得出的結果。報告指出，從聯邦情報機關未能夠對可能發生的暴力事件發出警告，到國會警察與執法機關領導層缺乏計劃和準備，都反映是出現重大缺陷。又認為事發1月6日當日沒有一個全面的行動計劃或者人員部署方案，形容是有關領導層的徹底失敗。報告指國會警察情報部門、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在襲擊發生前雖然接獲相關威脅言論，但是最終評估認為發生襲擊事件的可能性是幾乎不可能，因此未有向執法部門發出預警和部署額外保安力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八点半。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清理咗几分钟。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嘅慢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啱啱收到运输处嘅通知咧，就已经系清理好，车龙咧就未消散，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搬咸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香港大学一带就比较挤塞。咁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佐敦谷公园嗰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下次嘅失恋 playlist 又多一个选择啦。 像对糖痴等模样，只要做。假设状态无恙，像吃甜品的模样，怎相信味道都变样？去神户布吉木工也一样，根本这种爱没有限。 Gaddis 今次嘅新歌咧就系同音乐人苏道志合写嘅。佢今次目标明确，想写一首台式 K 歌，希望可以成为到面对爱情问题甚或乎失恋嘅时候乐迷会选择听嘅作品。 防疫的形象感觉虽只要像恋上， 作曲李靖君、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李靖君《像极了爱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找到一条新的财路啊！ 咩啊？ 炒地 咩地啊？ 炒地域的名啊，即系啲 .hk 啊、uk 啊嗰啲咧。 唉，冇用的，前排有个网站设计师啊，佢啊买咗阿根廷的 Google 域名啊，最终啊连自己个本金都收唔翻，要双手奉送俾翻个域名人哋啊！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志， 知识会者，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 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O。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3%啊！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咁啊，呢啲天气咧，咪大家可能即系话要计划活动嘅时候咧，都麻烦少少。即系譬如咁，小白好中意去行山，咁可能佢都真系要睇到放工嘅时候有冇太阳啊，又望下天文台个 app 啊，到底即系嚟紧呢两三个钟啲雨会唔会落到过嚟呢一区啊？ 真系要睇，要识睇天文台个 app 啊！本身天文台咧准嘅，咁你要望清楚啲雨到底喺，例如我行九龙嘅，啲雨水如果喺港岛嗰边咧， 咁啊啱啊，咁啊啱啊， 其实唔关我事的。 局部地区大骤雨咯，真系嗱，我哋自己真身都体验得到嘅。有阵时真系落嗰个区就净系落 就系嗰区咯， 系 啊， 即系你有阵时夜晚黑约啲 friend 食饭咧，哇，做咩湿晒咧？唉，湾仔落大雨啊，咁先算啦。哦，我嗰边冇事喎， 系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又唔可以太过叫做控诉天文台嘅，即系呢个都系明白。不过有阵时都要睇天做人啦，睇下你夜晚黑做嘅活动，即系你话喂想放下狗，哇落雨落到冚冚声，阿狗都惊啦咁样，或者喂夜晚黑想啊伸展下跑下步，见你哋讲咗几个礼拜嗰个海滨长廊咁靓。想打下卡，落雨啊，冇得打 啦。大家伙啦，咁就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就要即系留意住呢个天气嘅转变啦，亦都可以好好咁样应用自己一啲嘅应用程式去留意一下啦。咁所以咧，可能呢一排咧，大家想去沙滩嘅话咧，都要真系睇天做人啦。天气好嘅时候咪去玩一下咯，一落雨嘅时候就执嘢走噶啦嘛。你哋都多去沙滩嘅系咪啊？ 我多啲。 阿 O 就我见佢一得闲就去晒下太阳啊， 系啊， 睇下书啊，吸收下日月精华。 系啊，睇下睇下嘢咯， 系啦，好多嘢睇嘅， 系啊，闷得滞啊嘛，闷得滞啊，睇下嘢，唔系，有阵时都真系觉得系咁。香港最大嘅优势咧就系近海，你知唔知？如果住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咧， 内陆嗰啲， 佢只能得个湖啊， 系 湖 近海同埋近山添啊， 俾你有山有海，有山有海，所以咪好风水咯。 系啊，嗱，俾你拣，你宁愿睇海定睇湖啊？ 嗯， 睇海， 睇海系咪？ 我两样都 OK 嘅，其实只要一片 海 风 同呢 个咁就好靓啊， 湖风嘅味道都不一样。 系啦，小白讲得啱，有心理学家话咧，你住近海边嘅人咧，个快乐指数系开心啲嘅。 系， 但系咧， 因为证明你买得起嗰度啲楼。 香港系咁啫， 睇到条罅都贵好多。 香港系咁啫， 个经纪点 sell？ 见唔见到啊？维港 系啊， 边度啊？ 咧嗰条罅咯， 罅罅海又唔好写出嚟啦，真系 海唔系海啊， 咪咯。 嗱，你试下攞个放大镜睇罅海。都变维港360度景啊，咁样咁真系大家啲销售手法真系有啲搞笑啊！好啦，咁啊，湖咧就相对咧会令到大家心境平静啲，但系就唔会令到你一种开心嘅感觉嘅，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心理学家话咧，细个嘅时候大家中意画咧蓝天白云咧，一定会画一条线上边有两嘢就 系 海鸥 啊，系啊系啊， 原来咧人咧。唔系因为睇到海而开心，系因为睇到咧会喺海边飞嘅雀仔而开心，哦、即系海鸥啊！ 系 嗱，当然香港啊冇海鸥啦， 香港都有噶， 有可能小白熟啲，因为你即系大埔近啲米埔，我嗰边咧就真系唔知道。我估香港都有，但系有阵时我哋譬如睇啲澳洲职业足球联赛啊，或者譬如去到英超伯礼顿咧，佢嗰度好多海鸥， 嗰度真系好夸张。 嗰啲海鸥咧系会跟住个波行噶，咁有阵时我都去谂，哇！啲球员。 又要避开其他嘢，又要避开啲雀仔，啲雀仔唔惊人啊嘛，最紧要其实佢都好大胆啊。 喂，但系雀仔好叻嘅，只要你行到去一个安全范围，即系你触及到咧，佢自己真系会走开。 系啦，咁总之咧就系、是、扯远咗少少，就系话即系睇到海同埋睇到海鸥，个人就会开心。咁但系睇到湖咧，个人就平静啲 嘅， 平静啲。但系咧就相对咧冇令到你有一种极度刺激同埋开心、兴奋嘅感觉咁样。 嗱，咁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就算。屋企望唔到咧，即系假日都想去沙滩望下嘢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有小朋友嘅话咧，可能会执下贝壳仔添。 系啊， 系啦。咁当然唔系叫你喺度破坏成个沙滩嘅即系生态啦。咁样，咁可能你细个都会即系喺沙滩度，诶、哎，执一两个贝壳仔啊咁样。哦，佢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一单新闻咧，就话日本啊有家庭主妇啦。咁其实咧，佢好多而家日本嘅全职嘅主妇咧。佢哋都會做咗嗰啲叫做 slasher 啊、 哦， 即係佢哋雖然全職 光族啊，係 啦係啦，雖然佢全職喺屋企咧係做一個家庭主婦照顧屋企啦，咁但係咧喺屋企裏邊咧都嘗試去揾其他嘢做去賺下外快咁樣。啊、嗯，其中一個咧好厲害，佢咧就去執嘢啊，就係、是、去沙灘嗰度執嘢，一邊散步一邊執，哇執執下咧真係佢話月入50万 yen， 執到乜嘢啊？執到咩啊？ 系啦，到底系沙滩 执到几个小朋友，有人留低咗啊，有几个 B B 啊，执咗翻屋企， 即系执到宝喎。其实佢真系 系啊，真系执到宝，佢仲咧带埋佢个女儿去到执添。到底沙滩有啲咩执可以月入50万 yen 咧？ 系咯， 系啦，原来咧就系、是、一啲玻璃啊。嗱，当然咧就唔系人哋话诶饮完嗰啲汽水嗰啲、啊、玻璃樽嘅残骸啦，因为你执咧你就会损手噶嘛。佢、 啊、 执到嗰啲咧就系、是、已经俾海水咧喺度磨蚀咗，磨到平滑咗，即系嗰啲边咧一啲玻璃碎片。咁啊望落去咧好靓嘅，因为咧佢就好似头先咁讲啦，吸收咗呢啲日月精华、嗯，再加埋咧系海水嘅即系磨蚀啦，或者叫做冲刷过啦，嗰啲棱角咧已经变到软晒，即系 有少少晶莹剔透咁样啦。 晶莹剔透咧，甚至咧亦都有唔同嘅形状，有啲咧就已经好似冲刷到一粒玻璃珠咁。咁有啲玻璃片咧，嗱可以俾你哋睇下， 系啊， 佢 咧 就好靓嘅， 系 啊，嗱呢啲 其实香港都有 啊，系啊，香港都有嘅，因为 当然有。有啲壞嘅事發生，就係、是、你一定要抌啲玻璃樽落海，即係破壞海洋生態，跟住個大海又吞吐翻一啲靚嘅嘢。 咁佢某程度上呢位主婦又做緊一件好事。 係啦，其實佢可能一開頭係想幫沙灘執下垃圾。 係啦。 哦，其實跟住咧就發現咗一啲咁靚嘅玻璃片啦，咁樣。咁啊當然就唔介手嘅，因為我諗應該就喺沙灘嗰度， 係 啦，存活咗好耐啦。啲小白應該見過。 因為我都有執過，但我冇諗到原來可以變錢。 係啊，跟住有啲咧就完。 系啦， 圆 形呢个冇见过，成粒波子咁样噶。 系啦，咁啊， 系咪呢啲后天或者再加工打磨过？ 佢冇噶， 咁圆碌碌又纯 天然嘅， 纯天然嘅系啦。咁啊嗱，虽然咧有啲记者就哦，咁呢啲圆碌碌好难先至可以冲刷到，会唔会卖得贵啲啊？咁佢又话唔会，其实咧佢个用途都系一样嘅啫，去卖俾啲乜嘢人咧？就系、是、卖俾嗰啲做手工嘅人啊。 哦， 系啦，佢咧就攞咗翻屋企咧就会清洗干净啦，跟住就摆喺太阳。下边晒啦，跟住再将佢入落一包包嗰度，可能装成500克一包咁样。 咁靓打磨做戒指送俾人啦， 系啦，就放上网卖。咁每一包咧，原来都可以卖到2200 yen 左右， 都400-500百五蚊 嘅。尤其是咧，日本好多沙滩咧旁边都有啲摆档噶嘛，咁、 嗯、 可能就会卖下呢啲叫做饰品咁样咯。 系啊， 不过日本唔系个个沙滩都俾你执嘢，有好多沙滩咧都有啲严格规管。我记得印象。之中好似有个石垣岛有个沙滩咧，有啲星星沙，佢、 哦、 又唔可以。 石垣岛嗰个特别啲啊，因为嗰啲系保育海滩。 系咯系咯系啊，咁、哦、当然即系点解佢要保育？第一稀有度啦，第二就系惊你大量攞沙，嗰度干咗塘啦，唔系冇水啊，系冇沙啦。 冇沙， 咁、嗯、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 系啊， 我印象之中都系日本嘅沙滩啲规管都严格， 都严啊。不过呢啲事情，我觉得只可以发生喺日本咯。如果你话喺香港嘅，有人喺海滩嗰度执到啲咁靓嘅叫做海水冲刷过的玻璃咧，会变成点咧？就话喂，咁嗰啲玻璃，第一 你可唔可以執噶？邊個擁有噶？即係好似又要講業權啊，又要講好多嘢啊，又有訴訟啊， 一大輪嘅討論、啊， 一大輪嘅討論嘅就冇日本呢一位主婦執完之後可以變，即係件事 咁浪漫，仲可以上鏡係話俾你哋聽啊，喺呢度執噶咁。 叫浴場嘅可係咪？都係叫，即係而家日本嘅沙灘係咪叫 beach 嘅都係 beach 啊， 海灘 beach 海灘咁樣啊，希望即係。盡快好天啦，咁啊嚟緊都係端午節啊，有機會 游龍舟水喎， 好天氣俾大家游一游個龍舟水啦。 情长败不这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知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赴。 时间七点五十二分啊，听过有 DJ 嘅《圣马力诺的心》啊，之心啊，系早晨啊。 嗱，先讲咗先咧，其实喺我哋嘅团队里边咧， 必定是有一些叫做咩科技達人啊、IT 精英在度。 係啊， 我哋就係兩個希啦。 Vincent， 琴日一 check 咧就 check 到啊。因為話説琴日我電話咧就唔知咩事咧，咁我而家講一講啊。咁跟住即刻走出嚟講話，喂，有啲呢啲方法解決到嘅。第一個咧就係O，第二個咧就係Vincent 同我希啦。所以佢兩個咧係我哋嘅。科技達人啊！ 唔好咁講，我種嘢種得多啫，會唔會諗過？係啊，所以能夠有追吉避兇，點解啊？因為前人已經踩過好多陷阱咁樣， 係咪啊？小白啦。阿林慧咧，同埋崔杰彤咧，喺呢件事上边咧，系从来冇发言的， 静咗，唔识， 系啊，即系你哋系完全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呢啲中毒事件。 虽然冇几耐之前都中过毒，系啦，但系中嘅毒又唔同， 又唔同啊嘛， 系啦，咁所以都系唔识嘅。 你嗰啲系七步迷魂钉， 系啦， 我呢啲系含笑半步春，系唔同嘅。 唔系你嗰一种咧，其实坊间都真系 always 啊，即系经常地都会发生。 哦，你又见过，我直头冇见过、 啊，我都有中过，不过三年前啦已经。 嗱、哦，首先咧咩事？即系讲下几好笑嗱，咁啊，琴日咧个部电话无端端咧就有一个字出咗嚟，咁啊一路揿咧，喂，又唔系 WhatsApp 啊，又唔系嗰个message 啊，又唔系咩啊，咩都唔系，点解无端端弹个字出嚟咧？咁佢就话我个电话中咗毒，佢首先唔系话我电话中咗毒，佢话首先话呢一个品牌中咗毒啊，即系直头我呢个手机嘅品牌中咗毒，哇，咁大件事，咁我即刻揾方法揿翻出嚟啦，原来咧最后喺我嘅日程表嗰度。 系， 佢有个字啦，我找到个字，原来喺嗰度弹出嚟嘅。佢话我部手机，呢个品牌中咗毒，跟住再落去，哇，好多字、啊，跟住下面咧就系话我呢部手机可能已经被 hack 咗啦。跟住咧，哇，好大件事啦，好惊啦，揿入去睇下啦。跟住咧，有条 link 喺度，我一见到条 link 咧，我就知道心感不妙啦。因为嗰条 link 咧就话你 download 呢个里边嘅程式啦，就可以帮你解锁噶啦。跟住我心谂。哇！你唔好当我四岁先得噶，大佬，即系我要将我年龄降低。你唔好当我四岁先得噶，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先得噶？ 好彩你啊，最醒啊，就系冇揿入去 download 嗰、那个，因为咧呢、這个咧就系传说中嘅钓鱼工具。咩、叫钓鱼咧？佢俾啲利诱你，嗰啲利诱系乜嘢咧？就系、是、哦，你手机中咗毒啊，你揿呢条 link 咧就可以可保平安啊。 系啊， 咁咧揿咧就。上咗钓啦，即系上咗钩啦，即系你就系嗰条 big fish 啊，咁样好彩啊！ 如果唔系，真系烦到不能啊！ 真系烦到不能啦！好啦，咁跟住咧，佢每隔半小时都唔够咧，佢又会弹一个 message 出嚟话俾你听，你个电话中咗毒。 咁其实咁样系咪算已经中咗毒噶啦？只不过未中嗰、那个即系钓鱼程式。 我唔知道，我讲埋跟住今朝发生嘅事，一路讲落去。好啦，咁跟住咧。 你纏繞咗你成晚喎，真 係、啊、都冇喎、啊，我覺得幾好笑啫。咁跟住咧，我係覺得喂，你又話嗰個品牌中毒，你話我部手機俾人 hack 咗，跟住我都算啦。但係跟住咧，再落去發生嘅事咧，我就有少少，咦？唔通我真係衰咗咁樣？跟住咧落去就話嗱，首先咧，我部電話喺嗰、那個那個叫相簿嗰度，中咗毒啦，啲人會攞到你啲相嘅。咁、啊、我都冇乜相擺到嘅啫，最多係影響我哋飲飲食食嗰啲嘢啫。 即 係 都係我哋啫，佢就覺得冇所謂啦。 都係我哋嘅。 係啦，我哋神光嗰啲人啫，冇乜嘢嘅。 跟住再落去咧，就係話我中咗某一間超級市場嘅 優惠券， 5000蚊， 南轅北轍嘅所有嘢都 係拗曬頭。由嗰個品牌中毒到我個電話俾人 hack 咗，跟住再落去咧就話個相簿，即係我個手機嘅相簿中毒，跟住落去，咦，中咗超級市場嘅優惠5000蚊，佢仲提我兩次添，跟住我撳入去睇下啦。第一個就話你中咗，第二個就話你快啲撳入去啦，跟住你會攞到5000蚊。 哦，你真係撳咗入去啊？ 咁梗係冇啦。哦，邊有咁大隻蛤乸咧？呢個世界。 哦，咁其實佢又好容易捉佢嘅思路喎，即係一開頭咧就嚇你，即係你中毒啊，你快啲即係救翻你部電話啦。嚇唔到你嘅時候，咪利誘咯。 跟住咧去到第三關，即係可以話過三關。去到第三關咧， 仲有咩方法咧？ 等一陣啦，佢話你曾經去。拜访过一啲成人网站， 咁呢个就可能，咦？咁我真系中咗啊！ 跟住我个心就嗱嗱啦， 唔通真系？ 唔会噶，如果系真系中咗成人网站，第一个就已经话俾你听噶，冇咁着数，又话你中咗超市现金券，又话你又话你中咗毒， 佢话你可能拜访过一啲用拜访呢个字叫啊 visit， 因为佢全部英文嚟噶嘛 visit 拜访过一啲成人。網站咁而家你部電話咧有機會感染咗16個嗰啲咩中毒程式㗎啦，你快啲撳入去啦！哇嚇，咁係、啊， 即系最近， 即系头几个都呃你唔到，系啦， 冇做噶。 呢个仲唔中系第三关？ 第三关我心就寒一寒啦。 系啦， 跟住我咪即刻 cap 咗张图，跟住咪摆上去。 哦，原来你去到第三关，你先至寻求协助嘅，真系。 系啊，咁啊，最后 摆上俾佢哋睇。 系啦，咁我哋就 send 咗啲方法出嚟， 好多方法。 如果你遇到一啲情况咧，就首先拆除翻 iPhone 入边嘅行事历嘅嗰个追踪嘅订阅嘅功能，咁啊之后就有機會就拆除翻嗰個行事歷嗰啲帳號咯， 啊好厲害啊！佢由文字啦，到圖像啦，到短片啦，都 send 咗俾我。 唔係因為我真係有啲擔心你，因為我想你好。 多謝你， 我想你好。手機可以話係我哋嘅伴侶啊，其中一位伴侶啊，係咪先？機不離身啦、啊。 但係佢又冇嘢，佢不斷咧就喺嗰個行程表度提示我好多嘢，好多嘢。總之離不開都係叫你撳入去條 link 噶啦，我冇撳啦。好啊，咁啊，跟住琴晚一路做嘢啦，做到瞓覺咪熄機啦。今朝咧，我开翻嚟睇冇咗，连琴日嗰啲提示全部冇晒，即系佢每隔半个钟头就会提示你一次。嗱，你手机中毒啦，你个品牌中毒啦，你个相簿中毒啦，跟住你咩又去过啲成人网站啦，佢有好多提示喺度噶嘛。跟住起身揿入去，全部呢啲提示冇晒，消失咗，好似就琴日完全冇出现过任何嘢咁样。 系啦， 佢 认输， 佢 举 白旗啦。 你个感觉系点啊？ 我感觉是以后去拜访任何成人网站之前想清楚、 不用想那么多的，其实是那个钓鱼队收了队的， 收了队 了， 见钓了一条鱼一日都钓不到， 那梗是找第二个 啦，其实很简单的，所以中国这个例子也活生生地告诉大家，即你拜访什么网站不要紧，最重要是他叫你再提示你或者警告那些东西，你不要那么信那些警告， 不要那么容易相信人， 因为呢他必定是很奇怪地无端端提你一样嘢，跟住咧必定附带一条 link 嘅， 系 嗰条 link 咧，记住千祈唔好揿入去，一揿入去咧就大件事 嘅。系啊，希望大家出入平安啦、出入网站都平安。 冇事啊，你话冇事噶嘛？ 系啊，冇事啊， 有惊无险啊！ 有人俾我睇下你个行事历，仲有冇问题先？系有问题，帮你搞搞佢。 访问行程，佢话冇担心安全，强调会继续工作。总理卡斯泰批评事件是侮辱民主，强调政治永远不能够涉及暴力，亦都不能够作出语言和身体侵犯。其他政界人士亦都纷纷谴责事件，认为是政治暴力。国际刑事法庭驳回波克塞族军队前总司令姆拉迪奇提出的上诉，维持种族灭绝罪和干犯战争罪行罪成的裁决，以及终身监禁的判刑。由五人组成的上诉委员会认为，姆拉迪奇一方未能够提出足以推翻原审裁决的有效证据。不过委员会同时驳回控方提出要就姆拉迪奇在战争期间与其他地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以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所做的事情作出定罪的申请。姆拉迪奇一方在聆讯之中指出，在涉案的大屠杀期间，姆拉迪奇身处距离事发地区很远的地方，又形容处理本案的法庭是西方列强的儿子。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4，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2，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7点，跌1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3美元，卖出1,89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带嚟骤雨。今朝本港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观塘同湾仔更加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10:3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支路就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另外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心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鞍山路近欣安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料水，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回大埔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回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行车缓慢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0年对动漫女歌手 Lisa 来讲肯定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凭着《鬼灭之刃》电影主题歌曲《炎》成为上年度日本金曲，今年上半年看到她的工作除了推出 mini album 之外，就是找到殿堂级的班霸 Beast 同本孝宏共同合作推出歌曲《Another Great Day》。作为电影《地狱的花园》主题曲 ，Lisa 自己负责填词，松本孝宏担当作曲编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Another Great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 ，Kitty 同钟哥，八点十一分，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睇到琴日个市咧，恒指啊，全日波幅咧340点到啦，咁啊，收市又微跌5点嘅，不过咧就干干地，见个市嗰度，特别系成交金额啊，系啊，咁啊，宏观嘅大市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系啊，我谂就好似琴日咁讲啦，近排个市况方面咧，就系、是、继续都喺翻之前嗰个 range 出边系上落啦，咁同埋成交都系真系少嘅，我觉得都系，咁所以变咗亦都系成交少方面咧，就缺乏咗呢个上升动力方面去突破咯，咁就暂时都睇唔到一个明确方向嘅指数计嘅话，咁所以见到啲琴日啲焦点都系睇翻个别板块去炒啊，相信呢个咁嘅局面咧都要维持一段时间咯，除非佢能够即系向上即系突破到29,000就稳啦。咁先有機會，不過去到29,500都係有阻力嘅啦。咁就下面就而家暫時都係28,500啲位嘅支持咯。咁都好窄嘅，咁你見到其實幾條平均線咧都已經係打埋一堆咧好一段時間嘅，所以都睇唔到有一個即係明確嘅突破處咯。 嗯，嗱，想問一問 Kenny 啊，最近咧成日都話有一啲有一個板塊咧，大家留意一下就係嗰個嗰啲電能車咧，新能源車系列啦。咁比亞迪咧重上200，仲有冇得再睇好啲咧？ 嗱，我都其實之前一路都講嘅，即係如果你買電動車咧，嘅概念嘅話咧，情願貴都係買翻比亞迪，因為始終比亞迪方面咧係龍頭啊。咁通常啲人買一個板塊，即係嗱，之前咧就炒得好勁啦，跟住就由高位落咗嚟，調整咗好多啦。咁跟住而家開始咧，其實唔單止比亞迪嘅，你留意翻除咗佢之外咧，譬如好似長氣啊、吉利啊嗰啲咧。都開始咧，就喺由低位方面咧，慢慢反彈翻上嚟嘅。咁但係當然個動力就比亞迪係強嘅，所以因為一開始如果大家覺得啲板塊見底嘅時間嘅話咧，都係買翻龍頭嗰只先嘅。咁同埋比亞迪咧，就始終喺電動車嚟講係好特別嘅，佢唔係淨係個賣點係賣車咁簡單，而係佢有一個研發嘅能力。咁譬如好似佢嘅刀片電池啦，刀片電池佢個基本上個 spec 咧係接近翻 Tesla 嗰啲電池啦。咁同埋佢可以甚至乎供應第三方嘅即係電動車啦，咁跟住半導體業務啦，因為電動車其實已經係講嗰樣嘢就唔係講嗰啲機械性嘅嘢，唔係講車咁簡單，而係講個即係科技啊，同埋佢個操作，即係嗰個係OS 嗰個係作業系統咯。所以你見到咧，譬如好多百度咁樣，佢都話搞電動車嘅。咁點解咧？有百度成日同車冇關嘅，但係咧電動車咧就除咗個電池之外咧，嗰、那個係操嗰、那個作業系統係好緊要咯。咁所以變咗咧，擁有研發能力啊，擁有科技嘅話咧，喺電動車世界咧，個估值就可以高啊。 咁喂，講到頭先講埋百度啦，都打個岔問一個問題。喂，百度咧好多散户股民咧，其實由招股價開始抽咧，從來都見唔到家鄉喎。係啊，咁點操作好咧 ？Kenny 呢一個百度估唔到，哇咁大嘅名堂啦、啊，係咪先？全國知曉嘅品牌，點睇啊？呢個？ 其實佢嘅賣點咧係有比較尷尬啲嘅，即係佢係大家都知道百度係一個係搜尋引擎，同埋佢有啲即係 A P P 啊嗰啲啦，咁軟件服務為主啦。咁但係你話好似呢個係騰訊咁樣，咁佢就規模大好多，同埋係有好強嘅賣點係手遊啊，同埋一啲電商啦、啊。咁阿里巴巴啊、京東嗰啲啊，好明顯係電商啦、啊。咁遊戲啊，就可能係呢個係網易嗰啲。咁所以變咗佢好尷尬啦，即係搜尋引擎，大家唔會覺得有咩太大嘅突破啊嘛，咁亦都唔會有咩特別。咁 Apps A P P 咁大把啦，佢唔係一範嘢咧，係好突出去投資啊。所以你見佢上市到而家咧，個表現都係麻麻地嘅。 咁樣抽嗰陣時咧，大家熱烈啦，抽完之後咧，有呢啲情況出現咧，跟住就驚驚啦。咁所以我記得 Kenny 之前都話咧，抽新股都真係好睇個氣氛，即係除咗睇佢公司本質嗰個業務之外，但係最近咧又好似有多翻一啲幾熱門嘅新股，大家幾踴躍去抽喎啦。其中有一隻咧叫做科製藥業啊，咁啊，尋日咧就孖展額咧再增155亿啊，就話佢超購161倍。咁仲有之前都有同 Kenny 傾過噶啦，時代天使咁啊，尋日晏晝就截咗飛啦，亦都話超購咧超過800几倍咁多嘅。咁係咪即是話 Kenny 而家抽新股嘅氣氛又熱烈翻少少啊？係啊，咁啊，譬如頭先提到嗰啲科製啊，咁啊，仲有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內地乳業嘅巨頭嚟嘅，係啦，就優然木業啦咁樣。 咁啊，呢個係啊，內雪之柴又過咗零順啦。 係啦，係啦，咁啊，呢幾隻值唔值得又抽一抽咧 ，Kenny？ 氣氛是改善了的、其實因為之前有兩三隻都 OK 嘛，咁譬如好似京東物流開始都係 OK 嘅，即係有啲肉食下啦、執下啦。咁當然唔好諗住好似之前嗰啲話一開波就升要幾廿個 percent， 或者100% 就未到，起碼都有間茶仔飲下先啦。咁頭先你講得啱嘅，即係 IPO 市場咧係好講氣氛，即係 IPO 市場比較係複雜啲，除咗話講緊公司本身嘅基本面啊，嗰、那個公司嘅前景吸唔吸引之外咧，嗰、那個市場氣氛都好緊要嘅。咁而家就似乎嗰、那個氣氛上面係有所改善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咧依啲同埋一啲製藥啊、生物科技啊依啲咁嘅板塊，或者啲譬如你優嗰、那個優業服業啊嗰啲，都係啲內需消費咧，都係而家市場中意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應該表現都唔會太差，但係你唔好講，都係嗰句啊，唔好諗住升好多啲咯。但係都應該有餐飯食嘅。 咁啊，希望有餐飯食好開心啦。但係咧，即係頭先講咧，喂，有食就應該要食咗先啦。但係調翻轉頭，有啲嘢好弊啊。講緊咩弊咧？又見有啲時間講下比特幣啊咁啊。內地咧繼續打擊咧呢個虛擬貨幣啦。咁啊，比特幣咧一日之間跌一成啊，以至之前講嗰啲以太幣咧，琴日都喺高位嗰度有大幅度嘅回調啊，咁啊，亦都令到咧加密貨幣概念股咧，即係你都知好多股份依家公布業績都要話俾你聽啊，我哋咧又有虛擬貨幣㗎、我哋有挖下礦㗎咁樣啊，咁啊全線都下跌喎。嗱，我同 Ken 我哋節目咧同 Kenny 咧好少講呢個虛擬貨幣，其實往後究竟點樣睇咧？以至你又有啲咩嘅忠告可以俾到一啲散户投資者咧？ 虛擬貨幣咧，其實我知道而家都好多嘅投資者好中意，或者甚至某啲傳統嘅基金或者投資者都可能將部分資產放過去嘅。咁點解佢嗰第一首先點解佢升值咁多咧？譬如啲首推梗係代表係 Bitcoin 啦，因為佢嗰個係供應量咧係好緊嘅。佢得二千幾萬個，咁要新增嘅話咧，其實係好少嘅。咁突然間咧，有好多嘅傳統資金咧，就轉到過去啲比特幣啊、虛擬貨幣裏邊嘅話咧，咁所以令到佢嗰、那個價錢可能短期之內波動性係好大，即係佢有少少似嗰啲中小型嘅世界股嗰啲，係即係靠供求上面嘅關係。當然個 pool 咧，個 pool 大好多啦，好多即係全世界參與啦。咁但係個道理都係一個供求上嘅關係咯。但係我自己覺得，佢一個好大嘅政策風險，因為始終佢唔係真正係一個國家嘅貨幣。因為國家貨幣嘅話咧，其實佢會有國家嘅外貿啊、流動帳啊、國家嘅即係呢個係外匯啊、資產去 back up 住嘅。咁但係呢個虛擬貨幣嘅話，其實話明虛擬貨幣，當然佢個原理咧，即係掛礦嗰啲就做到好似真實一啲係黃金咁樣嘅即係生產啊，類似咁樣。但係咧，佢始終係一個真實嘅一個貨幣啊嘛。咁、那個政策風險，我覺得會好高嘅。咁亦都我相信各個政府嘅話咧，唔會容許佢不斷咁無方任地去發展咯。咁當然變咗呢樣嘢咧，就投資者真係要小心啲。反而咧，反而我覺得如果佢真係有一啲規範化咗嘅嘢出嚟嘅話咧，那個持續性發展先至會出到嚟咯。如果你而家入放任地冇規管嘅話咧，我就唔係長久會用佢咁做。 系咁，當然即係你話喂，如果可能某啲大國啊，有一啲規管或者有啲規條出嚟話啊，應該點做點做就俾你營運啦，仲可能釋出一個比較光明啲嘅面向，係咪啊 ，Kenny？ 係啊，我都會咁樣係清晰啲咯，因為你自己搞到啊，即係呢個係話好誇張好犀利嘅話咧，佢遲早一次會即係一個政策 ban 落嚟嘅話咧，甚至乎取締咗你，咁你個問題就好大咯。 咁投資者咧就要注意潛在嘅風險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傾過啦。 唔該， 拜拜，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喺听下 O 嘅优惠之前咧，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先。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啊。特别要留意嘅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啦，去到今朝早嘅10:30咁啊。大家可能都要带翻把缩骨遮旁下身，就稳阵少少。 所以10:30之前，如果你喺街见到有人行嘅时候，特别小心咧，佢一定系有啲嘢，惊俾雷劈。 咁啊，落雨啊要带遮啊，咁啊出街要戴口罩，咁啊。有太阳要戴超。嗱，问下几位拍档先啦，你哋中唔中意戴呢个太阳眼镜嘅咧？ 揸车嘅时候 系就会戴啦，系咪？ 平时就即系除非真系猛得好交关，如果唔系咧都唔系好中意。 系 或者出 event 咯，系啊。 咁啊呢个必定啦，戴咗系黑超咧就好似系明星噶啦。 喂，你真系我都想由一个演艺人嘅角度去剖析下呢件事。你系咪都觉得啊，真系戴咗黑超或者戴咗太阳眼镜喺室内戴，特别系室内戴， 系 特别人你都会望一望你，继而喂，你好啊，钟仔，睇好中意睇你做戏啊，咁 系最好系咁样嘅。同埋咧，边个教我？你一定要即系譬如见好多人，或者特别系见记者嘅时候，要戴太阳眼镜咧。谢霆锋讲嘅，哇，点解啊？佢话影相嘅时候咧，你咪唔知道我有冇望过镜头咯。你即系影相嘅时候，一班人咧，望左边，望右边，望前面，咁你一路望嚟望去咧，你会好辛苦。戴咗太阳眼，戴咗个黑超，你咪唔会睇唔到镜头咯，因为佢都唔知道你有冇望紧佢。 张张相都用得， 张张相都得嘅，轻松好多噶。 系， 即系又系， 眼神又唔使俾你透露到，即系唔使啦，下都咁用力。 系啊，跟住有阵时咧，啲谢伟又话佢只眼啊，唔知望咗落隔篱个演员嗰度啊，咁样冇啊，冇咗呢烦恼，戴咗超之后。 作为记者咧，梗系张相好想系，譬如有几个艺人全部视线统一望呢部机就望呢部机。但系如果你去出呢啲event 嘅时候，出一啲活动嘅时候，你好难话大家一齐望定同一部镜头噶嘛，因为有好多啊嘛。你戴咗太阳眼镜咪冇嘢咯，睇唔到， 系净有个头喐啊，搞掂啦， 系一只头戳下个样咁就算数。 嗱，钟哥有工作需要啦，Kitty 同埋小白，你多唔多戴呢个黑超嘅咧？ 我自己有阵时都系揸车，真系揸车有阵时撑起上嚟就好犀利，反而咧行山嘅时候咧就唔系成日戴，因为有啲人都问我喂点解啊？因为我通常戴帽嘅，如果戴我又中意影相嘛，如果行山嘅时候影下啲昆虫啊咁样咧，因为如果戴咗太阳镜，啲色差搞到影唔到 相，即系可能有啲好。呢个问题最传统嗰啲甲虫，即系红卜卜嗰啲，你戴咗太阳眼镜，你都唔觉得系红卜卜啦，系咪先？ 所以就行山反而少戴咯。 女士们咧有一个情况都几常戴嘅，就系去做 facial 嘅时候啦。因为去做 facial 咧，你一多数唔会化妆去，因为系啦，因为你去咧，你又要落妆啦。咁做完之后咧，因为你可能做 facial 嘅时候又要搽好多嘢啊，跟住又要笠个头啊咁样咧，其实个样系比较丑嘅，即系比平时啦。咁咧你行翻出嚟嘅时候咧，多数都会戴翻。副超咁等大家唔好再望你嗰啲眼啊咁样，因为全部落晒妆 嘅。你系讲紧做 facial 前个样丑啊，定还是做完 facial 个样仍然都系丑啊？ 其实见仁见智啦，系啊。 各分各 眼。如果系咁样嘅话，做嚟做咩啊 ？facial 不过而家咧就少啲，因为可能戴咗口罩咧，都已经叫做遮紧啲啦。咁如果你又再戴埋个超咧，又好似好夸张咁样。 同埋戴口罩真系遮到好多嘢。系有阵时喺街咧，即系譬如喺啲 coffee shop。啦，飲咖啡啊，即係有陣時諗下嘢啊，自己做下嘢寫下稿嘅時候，跟住啊，對面個女仔幾靚喎，戴住口罩，佢除口罩真係唔同咗樣喎， 係靚咗啊，定還是冇咁靚咧？ 梗係嗱，其實咧有研究報告話咧，十個女仔入邊得一兩個係靚嘅啫，所以通常都係唔靚， 咁算啦， 係啊，咁好正常啊。如果係留俾 咩研究嚟啊？ 咁如果係研究咯，咁如果唔 係研究， 咁如果唔係個個都係香港小姐啦，係咪先？ 香港小姐就唔一定靚嘅。 系 喎，你咪咩美貌与智 慧 有比重噶嘛？可能佢嗰期系个智慧比重强啲咧， 各花入各眼啦。 我哋可以讲啊，得你做个港姐师 先， 真系唔够胆讲。我负责做观众。喂，点解讲咁多黑超？话说系咁嘅，自己咧都好中意上嗰啲咧 start up 嗰啲网站嗰度睇啊，嗰啲初创啊，即系美国嗰啲咧叫你众筹啊，即系可能一开始咧就$20咁啦，你就会有呢一个科技嘅产品。近排咧就喺呢个 startup 嘅其中一个网站咧，见到一款咧几得意呢一种嘅太阳眼镜系点咧？第一佢可以讲电话啦，有蓝牙啦，同埋喇叭嘅设备啦，同埋有microphone 啦。咁咧佢仲可以咧透过一个智能嘅 app 咧，结连咗你部电话咧，即系跟住咧你就可以改变咧。 嗰個太陽眼鏡嘅鏡片顏色。 哦， 即係你想佢有四種顏色嘅，暫時、啊、有紅色啦、黑色啦、墨綠色啦同埋藍色嘅。 嗯， 咁因為有陣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喂，個框啊萬變不離其中啊，其實都係黑色框啊、嗯、或者一種特定嘅顏色框啊，但個鏡片咧。想搞搞佢啊！有陣時咧，想係真係全黑嘅，你完全望唔到我隻眼睛。有陣時咧，想咧係藍色，因為咧影相出嚟靚啲。有陣時咧，想係墨綠色，墨鏡墨鏡嘛，要有個墨嘅嘢元素喺度。咁、佢就透過 app 咧，就可以將你個鏡片咧就可以改變或者轉換個顏色啦、哦。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喎。咁當然啦，所有 startup 都有個早料優惠嘅，即係你喺個 product 未出之前咧，係有七折定六折嘅，因為以示你真係好想呢件事發生啊。 但小心爛尾啊！ 係、啦，即係 startup 都有一啲爛尾危機啦。係啊， 我之前都試過，不過就唔係太陽眼鏡， 係咪 另外一種產品？ 係咩咧？ 想買嗰啲航拍機啊！ 哦， 即係佢嗰陣時咧就話，即係吹到好大咧就話你放部航拍機咧，你只要 吹到 係啊， 吹上埋太空啦！ 你戴住佢指定嘅手錶，嗰部航拍機咧就會自己跟住你行噶啦。 哦， 咁啊就係話即係， 咦？我都見過呢個喎， 俾嗰啲運動員啦，譬如你中意滑浪嗰啲，你又想影自己， 好有型啊， 冇人 跟住你 嘛。係啊，你戴咗個手錶咧，咁嗰部航拍機咪跟住你滑浪咯。咁點知咧就係啦，俾咗錢之後咧，哦冇咗嚇，最後攞得翻嘅， 攞得翻 錢，但係俾佢擲咗兩年錢啊嘛， 唔抵啊嘛，兩年可以變十倍。 我想問佢個 reason 係咩啊？即解釋翻俾你哋啲眾籌者或者叫股東 冇 reason 嘅，冇咯， 可能做唔到咯。即係佢諗嘅時候個技術應該會做到， 改星人冇俾啲科技佢，佢咪做唔到。 咁佢係俾翻錢你咯，我冇咯。 咁我講呢個近啲嘅，佢八月已經發貨啦。 而家六月噶咯， 系啊，佢 OK 嘅。 你有冇睇埋年份啊？ 有，今年。 佢好惊砸住啲钱抽唔到新股啊！ 紧要啦，啲钱成日都砸住噶啦。哎呀，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九日系一年嘅第16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05日。1815年六月九号。由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主持，目的在于解决由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所举办的奥地利维也纳外交会议，维也纳会议正式结束。这次会议早在1814年9月18日已经开始，会议目标不单只包括恢复战前国界，亦包含重新调节列强权力，希望互相平衡并保持和平。历史学家保罗·斯罗德认为，维也纳会议建立一套全新的规则，达成更为稳定和温和的平衡，亦成为日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样板。六月九号出生的朋友有时相当主动积极，有时显得消极被动，固执，不轻易动摇自己的想法，不懂得玩乐，非常忠心，极度诚实。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配合你建设新秩序？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世界不断建设秩序，亦不断破坏秩序，到底是为大局着想，还是只是一己私利？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误导警务人员。警方寻日凌晨大约1点接报，一名男子声称自己在今个星期一被一名女子和两名男子非法禁锢在元朗一间村屋内，被要求交出港币200万元现金。案件当时初步列作非法禁锢和勒索，交由元朗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经调查之后， 发现那名男子向警方作虚假陈述，昨日下午在元朗将他拘捕并且起诉，案件将会在今个月17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正是调查西湾可泰安楼发生的怀疑纵火案，一名56岁男住客被捕，火警之中有四人吸入浓烟不惜送院。火警发生在昨晚10:30，升降机大堂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将火救熄，发现一张床褥和杂物有被烧过的痕迹。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约有100人被疏散到安全位置。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建议投放近$2,500 billion，加强美国的科技和技术研发，包括在半导体的生产，以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威胁。法案稍后送交众议院审议，获通过之后将会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这项名为《美国创新及竞争法》将会加强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加强科技、电信和能源方面的研发，又建议加强和盟友合作，抗衡北京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法案促进美国的创新在科研和技术的领域，维持美国在未来世代的竞争优势。国际奥委会表示，由于北韩已经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因此已经重新分配原本属于北韩运动员的四个资格名额。国际奥委会一名主管人员说，已经同平壤政府就北韩退出东京奥运的原因进行多次讨论，国际奥委会亦都已经作出尽可能多的保证，但是事情发展至今，国际奥委会必须对参赛的资格名额作出决定。北韩在今年4月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51，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1，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13点，跌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92美元，卖出1,894.9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龙尾系排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咧排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反方向入去沙田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油站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啊，九龙啦。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马鞍山路啦，同埋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非常多车噶，车龙排到恒安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车龙都好长嘅，排到天富海湾。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翻上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松苑。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银影路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曾经有坏车在慢线那里的，现在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是车多，排到去油站对出，就是狮隧入沙田方向管道慢线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bert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的朋友有好耐冇见的李浩轩啊，早晨。 早晨啊，好耐冇见啊，真系。 哇，真系好耐啊，耐到咧喺我印象中你仲系嗰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因为你俾我印象系好深刻嘅。嗰时系你啱啱出第一只歌啦，咁啊上嚟电台宣传啦，面仔都红晒咁样咧，讲嘢又发发丑丑啊咁啦。 cut 啦，而家唔得啦，而家唔可以好似之前咁。 唔系，咁而家你久经训练啊嘛，已经。但系你嗰个印象我系好深刻嘅。同埋因為嗰次第一次見你啦，咁你就講翻好多你入行嘅經歷啊，即係以前點樣窮我一生都要去向住你個目標進發啦。咁跟住咧就隔咗一段時間咧，就都冇見你上嚟啦。咁啊，其實最近或者過去呢段時間啊，我哋冇 catch up， 你發生咗啲乜嘢事咧？ 有玩咗造星啦，拍咗戏啦，跟住又去学跳舞啦，跟住又去学做戏啊，跟住咁啱而家又出咗新歌啦， yeah！ 造星咧其实都有睇嘅，我就系冇见你一排，跟住喺电视造星嗰度见到你咧，咁我就梗系睇下啦。但系其实喺造星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你个人系成熟咗噶咯， 系咩？ 即系比起我第一次见你，无论个外形又好啦，或者你嘅表演都好啦，因为其实都。由你出道去到造星，我想都有冇两年啊？ 其实都唔止两年， 唔止咯，系咯，系咯，系咯。 我系2018年出道啦， 系啦， 跟住2019年其实都系出咗一只歌嘅《讲感情伤感情》，我第三只歌啦。跟住就隔咗一段时间就参加造星啦。跟住造星嘅期间咧就拍咗套戏啦，咁叫大 project 啦，有布啤啦、小齐哥啦、同埋郑伊健啦，跟住拍完套戏就玩完造星之后咧就出歌啦。 咁喺过去呢段时间，边啲系令你觉得最深刻嘅咧？ 哇，最深刻嘅 系比赛啊，定系拍戏咧？ 其实真系比赛比较深刻啲， 嗯嗯， 但系我自己开心，真系开心嘅，即系拍戏嗰边又好开心。 系， 因为咧我开头咧系咁样嘅，因为即系我觉得。即係都同你講啦，啱啱拍戲就同造星搭住咗啦，嗰陣時就好擔心，即係會撞， 撞期好好 好尴尬， 好尴尬嘅。咁、 就是、请假又唔系， 仲要系我第一套戏，跟住最 part 最两位巨星。咁嗰阵时我就其实有同造星嗰边倾过嘅，啊，即系同阿花姐讲啦、哎。如果今日咁啱唔好彩啦， 即系如果啫咁。 系啊，如果啫。咁我有機會退出造星嘅、啊，即係如果唔小心撞咗，咁嗰陣 即係喺開頭嘅時候，你已經打定個底 啦。因為你如果玩玩下無啦走咗去，好不負責任嘅呢件事，咁好對唔住你哋咁多位同學噶嘛。跟、住就係咯，咁後屘真係好好，真係好幸運。是冇撞過期， 係啊，即係夾都冇咁準啊， 係啊，所以真係好開心啊！ 但就好攰咯，應該係嘛？ 唔攰，我覺得好充實、 哦 okay、 因為我好即係大家都知道疫情啦，即係少咗工作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喺嗰段時間，我可以不停去，哇！每朝早瞓醒學跳舞，跳舞啦，跟住夾嘢啦，造星嗰邊啦，第二日就拍戲，拍戲拍到全日，朝頭早凌晨拍到夜晚，哇，好充實啊！雖然係好攰嘅，但係好開心嘅。 你後生啊嘛，你梗係覺得開心啦！我聽到都戥你覺得攰啊，完全係即係好似無縫交接咁樣樣。 但係時間過得好快，真係好快，即係你冇諗過係睇個 schedule 咧就好悶嘅。啊、原來是一剎眼嘅拍曬啊！咁快原來拍戲， 證明你全程投入咯。咁但係你係咪第一次做戲啊？ 係，所以嗱，今次呢套戲我比較簡單少少嘅角色， 未上噶嘛呢套戲， 未上嘅，但係都可以講少少，因為佢都有宣傳噶啦。 係， 咁啊導演咧就揀咗角色咧係。佢覺得好啱我嘅。 係， 你估下係咩？ 嚇！你叫我 係有少少病嘅， 有少少病。 係啦。好啦， 我估我估，傷風。你咁樣叫我覺得你似咩病啊？你似咩精神病啊？ 係有少少精神病。 係係係。 咁啊，呢個係我要飾演呢個輕度弱智。 哦。 係啦，咁佢係一個好。 咁我點會估到呢 即係我平時又好中意笑嘅。啊。咁我即係我笑起上嚟個樣，咁啊導演，哎，係呢個啦。 即系 casting 嘅时候，咁你觉得系开心啊，定系唔开心咧？ 诶诶，开心嘅，即系佢话诶， 你好啱呢个角色，系啊， 佢觉得几，即系佢同诶呢个角色都你自己争取翻嚟嘅，啱你咁同我，因为佢觉得我佢呢个角色系要一个好有好活跃啦， 系 好净系识笑啦，一个好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咁样。咁我俾咗呢種感覺佢嘅。 咁所以你做返自己係 啦，所以有少少做返自己啦，所以個角色就比較簡單少少啦。但其實喺造星入面學嘅嘢係，即係除咗跳舞啦，跳舞對於我嚟講好難嘅。 嗯。 另外就有做戲啦。咁其實後屘即係阿彭導師同我講，阿 Will 你好適合拍戲嘅，你而家都有機會啦，你要專心拍戲咁同我講。咁嗰下其實我即係離開三十強離開嘅時候，我都心滿意足㗎啦。 嗯，不過都我覺得係即係經歷多於個結果咯。即係你起碼認識到，首先你認識到好多人先啦，亦都睇到好多即係喺呢個圈裡面做事嘅方式又好啊，或者結識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啊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嗰結果到最後走到幾強，亦都唔係咁重要嘅。即係至少大家已經記得咗你啦，或者你已經多咗好多機會去將你自己嘅才能即係展。現在人家眼前嘛， 我那時候就是之前出了三套歌啦，就說希望接下來有機會出手跳唱啦，或者是那時候學跳舞嘛， 你練多一陣先， 是啊，跟住我玩完造星之後，我覺得自己唉真的不得，搞不定，即是我覺得未是最好的東西真的不要拿出來 的。所以今次你帶上來的那首歌呢都不是跳唱的。 不是跳唱的。 是、啊、同班車的約定 是、啊、是一首 Sweet Sweet 的歌啦，也都找了、你們造星比賽的另外一位的朋友就是 Polly 呢、 啊、 就一起演出這個 MV 啦。喂，但是其實我想講回我對你之前的印象，除了覺得你是即是很可愛，即是你的天真笑啦、是啊、就沒有任何即是角色我想到的，是啦、就純粹覺得你天真笑同埋好得意的小朋友之外呢，就是其實你唱歌是很好的，即是我自己那個印象裏面啦，即是因為那時候你還是即是剛剛出道新人嘛，但是我的印象就是挺深刻啊，他都挺唱得的，李浩天咁樣，所以、你之後再出歌我都有即是一路有聽的，咁今次這一首又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驚喜可以帶給我們呢？ 其實就比我過往那三首歌，即是你之前都聽過那三首是比較傷心一點的，今次呢就是一首開心一點的歌啦、sweet 一點的歌啦。 呢個故事其實都是比較貼地啲嘅。嗰陣時即係我同阿填詞人啦、陳耀森講啦，即係講咗自己少少故事嘅。 嗯，即係有你自己一啲真實經歷喺度、 啊。但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嘅人都遇過嘅，即係你可能每一日搭車啊、買嘢食啊，或者你係做啲咩都好，你覺得隔離好似有個人好熟面口，但你唔識佢喎。 嗯， 即係有少少係不同異樣嘅人喺你身邊。 係係。 咁呢隻歌就係想講。只要你留意一下身邊的小事物啦，你會發覺你可能同某啲嘢幾有緣分。 嗯，係啊，咁冇辦法，大家都要嗰個時間翻工同埋嗰個時間搭車嘛，你想點啫？ 咁我自己的故事就係咁樣嘅，嗰陣時我就中意一個女仔啦。咁我嗰陣時係低方啦，咁我中意咗個高方嘅女仔嘅。咁啊，我就知道佢原來係住喺個附近嘅。 哦， 同埋佢每一日七點鐘會準時上車。 嗯， 咁我就會喺佢翻工之前啦。唔係，即係翻學之前啊，所以翻學之前啦，咁、我就會喺佢樓下等佢，一齊搭車嘅。 嗯， 咁啊， 咁佢知唔知你等佢啊？ 佢唔知嘅開頭， 即係以為咁啱咁有緣咁樣。 咁跟住就去到一段時間到啦，咁我就即係又主動啲啦，有 大幾多啊？ 佢唔係大我好多嘅啫，年紀上，但係其實佢係個級數大我，即係佢係方。佢係 form 4，我 form 1咯。 哦， 係啦，但其實差唔多年紀，因為我留班。渣。 OK。 渣呢個秘密嚟嘅，講出嚟添。 咁跟住咧，點樣表白咧？ 其實有行動表白，因為講真係好難講。嗰陣時我係即係冇拍過拖嚟嘅人嚟講，你好難踏出嗰一步同佢講，我好中意你啊，仲要每日跟住你一齊搭巴士， 好驚啊！ 咁啊，嗰陣時有行動啦，咁啊，同佢傾落熟落咗之後咧，有即係可能買早餐俾佢食啊，一齊搭車嘅時候，可能有時會佢遲咗起身，會打俾佢啊，叫佢起身啊。 咁幾好喎，發展得。 咁去到最嬲尾就係佢畢業啦。咁我臨尾其實都有表示嘅，我送咗支玫瑰花俾佢，雖然好靚啦。 哇！等到佢畢業都數以年計噶咯喎，由你認識佢同埋即係你開始中意佢到表白。 係咁，我就冇親口同佢講過話我中意佢，但其實都明顯嘅啦。係咁啊，去到最嬲尾就。冇結果咯，係、啊。 嗰啲會唔會叫做即係早期嘅收兵啊？你已經做兵力而你不知道啊？ 係、哎、OK 嘅， 佢食咗你幾年免費嘅早餐噶咯。 我唔介意嘅，即係我覺得呢啲位 置你自己開心就得啦。 自己開心就得啦，係咯。其實之後有見翻佢嘅， 係有冇走樣？ 冇走樣，但係嗰種感覺唔同咗啊！嗰個感覺好似係。一個老朋友的身份，即是已經過了個 timing、 啊。但他有冇同你相應啊？即係心諗，咦，而家你咁靚仔啦，唱歌仲咁好聽添，咁 佢有 follow IG 同 Facebook 嘅， 哦、okay, 即係都應該貼住都有睇我嘢嘅。 係，但係就冇再特登傾偈啊， 冇啦， 過 咗個 timing， 過咗好耐咁就 真 係嗰陣時係咪先？ 同埋可能。即係對方都有，而家都有對象咧。 不過緣分呢啲嘢話唔埋嘅，係啦。咁你有冇 follow 人哋啊？ 咁梗係有啦。你講我點會冇 follow 佢？ 講到冇乜走樣嚟講，梗係 follow 翻。 即刻 unfollow 啊！ 嚇咁，所以其實如果佢而家喺收音機聽到你講嘅呢個故事，然後佢聽到你話哦，原來呢一隻歌嘅藍本係佢，可能佢會好感動嘅喎、哦。 可能佢唔知道自己佢 點會啊？李浩軒，然之後朝頭早搭巴士，又食早餐，又送玫瑰花，仲有第二個。 就算佢聽到我都想像唔到佢係有啲咩， 有啲咩特別嘅感覺。 係啊，即係可能佢係可能一笑置之啩，我唔知啊，我想象唔到。 希望即系喺呢一个疫情期间，即系大家即系心情上上落落嘅时候，都可以即系听翻首 sweet 啲嘅歌，尽量就可以即系令到情绪好啲啦。因为我听讲呢首歌本身啊吓，即系想写啲都系唔系咁开心嘅嘢噶嘛，系嘛？ 诶、欸，点解你会知嘅？ 我同你做访问，我梗系要做足功课啦。 本身隻歌咧，我哋聽嘅時候咧，我同我經理聽啦，好 sweet 喎，個 demo 即係啦啦啦啫嘛，好 sweet 喎，好 melody。跟住原來作呢隻歌嘅人咧，佢係作緊一首傷心歌咯。 啊、 作緊一首係，唉，覺得呢個 melody 聽落係好開心，但其實是一首傷心唔開心嘅歌嚟嘅、跟住咁，我錄音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不如你試下而家幻想下你前面有個人過身，你老朋友嚟嘅、你用嗰種心情去唱呢隻歌。跟住我好複雜。 啲歌詞係好開心喎。同班車的你，天天夢見，但係佢已經死咗㗎啦。跟住佢話。跟住咁佢後屘啊，咁呢只歌最撚尾講遺憾噶嘛，你係得唔到噶嘛，所以你係唔開心噶，你唔可以成首歌咁開心。咁我覺得啊，嗰下又有啲複雜嘅，但係呢個過程我學到好多嘢嘅。 嗯， 即係呢個過程就係、是，即係第一過往，我過往就係可能跟阿舒老闆啦、即係可能係拍子上嘅感情咬字啊，我都有好大進步嘅。今次就反而技巧上嘅嘢咧， 係 係啦，咁可能約定了，咁佢可能想我好輕聲咁唱，我開頭係做唔到嘅。係，然之後監製係會。教我用咩位置發聲啦、跟住佢直頭係用埋，即係揾咗啲歌手啊，你可以試下參考佢啊，咁、樣咯。所以我好，我覺得開心係跟唔同嘅監製，即係學到唔同嘅嘢。 咁所以到最後呢一首歌係 變翻開心嘅， 變翻開心嘅。 但係最嬲尾歌詞都有講翻啦，希望佢翻轉頭望我望一望我啦。其實都有少少遺憾嘅。 哦，少少惋惜啦。唔係通常呢啲先係最美麗噶嘛。 都係。 當你真係同佢搭埋同一班車嘅時候，太近係啊，就係另一回事嚟㗎啦。咁所以今朝早咧就我哋聽下李浩軒嘅《同班車的約定》啦。咁希望你繼續即係密密麻麻多啲嘢做，密啲上嚟派歌。 好。 好。 Thank you。 人海每朝早看见晨曦照出新起点，蓝天空清朗自然，像你那张清纯笑脸，同班车的你天天碰见，眉眼里期望该怎遮掩，和你相遇这心跳体验，片段循环却不厌，跟你如同约定了，曾同步过不少，但爱恋欠路标，去路难知晓，车里遇上告别了，重逢有逾十秒，车开走前车上之内，不舍心情，你是否也明白了？ 上次讲过，香港有好多街名都是有花名的，仲有乜嘢街名可以令到你觉得好可爱呢？金鱼街你会知喺边啦，我唔讲呢个啦。猫街呢？唔知道你估唔估到边条街系猫街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就是中环的摩罗上街和摩罗下街，长久以来香港人都会将这两条街合拼叫做摩罗街，本身摩罗街都已经是摩罗上街下街的花名来的，估不到还有个花名叫做猫街。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里就是以出售古物的商铺多而出名的，以前呢更加就是卖老鼠货。哦，你明白了，不过什么叫老鼠货啊？觉得难听啲咧，可能系拆装嚟嘅，而过嚟执平货嘅就好似猫捉老鼠嘅心态一样，不断行啊，不断揾啊，不断捉啊， 所以呢摩罗上下街又叫做摩罗街之余仲叫做猫街。 2019年 澳洲 山林大火， 数以亿计的野生动物葬身火海， 有幸能够死里逃生的亦都要面对漫长的康复旅程。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火海孤雏》 记录树熊、袋鼠和濒危的鹦鹉从获救、康复到最后放回野外的感人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人生真係好攰㗎，你有陣時咧覺得賺錢係攰啦，供樓攰啦，有陣時買嘢諗住減下壓啦，都會攰啊。點解咧？嗱，我知道鐘哥咧都有網上買玩具嘅習慣啦。 有 嘅，我都有嘅。但係咧有個香港男仔咧就買一個 NBA 嘅球星啊，Son Cam 啊，我估啊玩具達人梁榮忠先生一定聽過。喂，成個 body 咧 OK 噶，冇問題噶，完好無缺噶，2200蚊人仔咁啊，買咗呢個 NBA 球星啊 ，Son Cam 啊，我哋成長嘅年代西雅圖超音速嘅入樽聖手啦。喂，冇咗頭喎、 啊！你真係問啱人啊呢件事。 無頭東宮、啊啊， 你唔知道個主角係邊？ 你真係問啱人啊呢件事 咩啊？ 真係問啱人 係咯？你真係唔知道個主角係邊、 啊？我對呢件事了如指掌啊！ 個主角係我哋個 friend 啊嘛，係咪 啊？係啊， 我知啊， 係咯、 啊，我知啊，了如指掌啊！佢上咗報紙啊， 係 佢做咗咁多年娛樂事業啊， 都未試過。 佢有上報紙嘅，不過喺個 artist 旁邊咯，即係幫手抹汗啊，即係好好照顧 artist， 好妥帖嘅呢位朋友仔。但係調翻轉頭，佢買玩具上報紙，鐘哥有。有啲咩品评？ 嗱，好简单嘅啫。以后买嘢嘅时候，要睇翻个信誉先啦，即系个商铺嘅信誉啦，即系估唔到啦。咁同埋咧，因为咧，佢只系话冇咗个头啊嘛。 系啊。 咁最贵就系个头雕啊嘛。即系你买呢啲 figure 嘅玩具，最贵就系嗰嚿，佢就唔俾嗰嚿你。其实个身唔系好值钱嘅，讲真。 但系你拆开佢，唔会净系买个头啊？会唔会噶？有冇有 都有 嘅， 都有嘅， 都有 都会嘅。 但系问题就喺呢度啦，究竟？佢係專登唔俾你啊，定還是意外唔記得擺落去？ 執漏咗啫， 可能係執漏噶嘛，所以你又無從稽考嘅。咁當然而家要等嘅咧就係佢要再寄翻俾你嘅時候，究竟 個頭咯， 係啦，但係會唔會出事先？嗱，可能係唔完整啦，又或者可能有缺陷啦，又或者甚至乎俾個第二個你咯。你話崔傑彤係崔傑彤啫，原來我見到原來歐個樣就係崔傑彤個樣，我俾嗰個你俾歐個樣嗰個頭雕都得 嘅 喎。 但係呢啲咁大嘅錯誤一定會投訴嘅喎，即係你冇得側側膊㗎嘛。 有咁去投訴，跟住個叫做店主咪話啊運輸途中跌咗啊， 係 啦俾你咯嗰啲咁嘅嘢。 即係拖延咯，只能夠。 而家佢再多一個因為網購咧，咁你可以多一個原因就係話我有俾，我冇執漏。中間運輸唔見咗，你多咗一個藉口喺度啊嘛，咁、變咗究竟係邊度有問題呢？你係真係無從稽考嘅。 係咁啊，有網民亦都表示啦，呢間嘢咧我唔會再買噶啦，上次訂嘢咧都等咗好耐先交到貨，冇貨出一半，拖咗半年，最後都係退錢。 所以講嘅話好耐都冇俾貨你呢一句説話咧，佢有啲鋪頭特別係做呢啲頭雕嘅鋪頭咧，佢真係寫到明，唔係細細隻字，係大大隻字話俾你聽。你唔好催我啊！講到明話九個月，最快最快九個月出貨，講到明嘅，咁你肯俾，咁你咪九個月咯，你 等 啦， 係 啊！ 我人生最 冇噶啦， 我人生最成功就戒咗玩 NBA figure， 如果唔係咧，上報紙嗰個咧 就係你啦， 太麻煩啦咁就啊！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在丽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在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就没有车龙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左转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慢车排到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在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在恒安村。西贡公路入返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津桥。元朗公路去屯门而家车龙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各位打工仔，你了不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位的蚂蚱。 到到2012年我暂别无线，辛辛苦辛苦，但我没话过公司半句不好。 嗯， 我是不是真的要选择正是去记住呢间公司不好的嘢？你多少都有佢你值得眷恋的嘢。 嗯， 你又何必毁烂面？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哋继续讲下股票嘅情况啦，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睇睇美股方面，市场继续咧观望通胀形势啊，美股咧个别发展，道指要跌啊，跌30点，标普500指数咧升少于1点，距离收市纪录嘅高位咧只系争5点啫，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3点，琴日大件事，美股云服务公司啊 Fastly 出现故障啦，导致多间公司支援嘅网页瘫痪，当中包括咧 eBay 啊、PayPal 啊同埋英国政府网站咧都受到瘫痪同埋受故障所影响，咁但系咧佢嘅股价咧先跌后回升，咁点解咧？因为都睇到啊，大家对呢间公司嘅黏贴度啊，同埋咧个忠诚度咧好高，咁啊期待佢之后都冇事冇干啦，亦都睇到咧佢对市场嘅影响力咧真系有喺度嘅，咁啊唔知今日有冇机会啊带领一众咧云概念嘅股份咧都冲上云霄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礼拜林慧继续请嚟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早晨啊 ，Miss Emma。嗱 ，Miss Emma， 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紧咧，因为呢两年疫情嘅关系咧，都多咗学校咧系要求学生自己拍一啲 video 啦，包括咗一啲可能自我介绍啦、生活片段，又或者系咧才艺表演嘅环节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不如集中请教下你咧，关于才艺表演嘅部分啦。 好啊， 嗯，嗱，我知道咧，才艺表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范数啦，有啲同学仔咧可能就系比较啲体育科咧就叻啲啦，有啲咧就可能系啲乐器啊，又或者系其他一啲课外活动，画画啊、学术等等啦。其实有冇话咧边一类型嘅表演咧系比较着数啲，或者啲学校睇落咧会觉得嗯，好似呢个都 OK 咁样噶？ 系。其實咧，我覺得喺呢一個選擇嘅 topic 裏面咧，亦都可以去諗下，究竟其實本來你去考嘅嗰間學校，即係你嗰個目標嘅學校啦，本來佢係喜歡一啲比較文靜啲、學術型啲嘅小朋友啊，定還是其實佢係可能咧會想睇一啲咧比較互動啲嘅、可能咧活動啲嘅小朋友嘅。咁當然咧，其實如果叫得小朋友去做有才藝表演嘅學校咧，咁一般咧其實都係比較活力充沛啲嘅學校，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係活動式教學啲着重嘅學校咯。所以其實我見到選擇個才藝表演嗰個嘅方向嗰度咧，其實都好大部分嘅小朋友会选择一啲比较动态一啲，例如可能系跳舞啦，咁譬如可能系体操啊嘅舞步啊，或者男孩子有啲可能系跳一啲hip hop 啊，系一啲比较时尚啲嘅。咁另外可能咧就有啲嘅小朋友咧都系会选择，譬如系可能唱歌啦，或者系自己即系自弹自唱啊咁样啦，一啲乐器嘅表演啦，同埋咧就有啲系朗诵嘅表演都会有嘅。系 近来咧我都有听过有其他方式嘅才艺表演，例如系咧走出户外啦，例如踩单车啊，我见过有一个小朋友嗰条片啦，系去公园嗰度咧爬嗰个马骝架，其实呢啲都唔得嘅咧。 其实呢我自己就会觉得呢如果你选择一个是户外的，我觉得当然啦如果那个的表演的感觉强烈的，我觉得是合理的。如果你说是你只是影住一个小朋友只是他哦他懂得踩单车这样，那这个我就觉得比较沉闷一点，还有不切合那个所谓叫才艺表演的那个项目咯。因为讲紧一个可能户外也是一个运动上面的表演，可能我们就会想到一些花式啦。例如可能我们会譬如我曾经见过小朋友有花式拍篮球啦。可能有些障碍物那他要就是兜过去啊，咁样嚟到去最后入篮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一个表演咯， 系 啦。喺选择上边，我哋要谂啊，切唔切合一个能够去有一个 entertainment。是的，那个 题目咯。近几年呢我发觉呢都多了很多家长安排小朋友可能去学下花式溜冰啊，踩 roller 啦，甚至乎踩滑板，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呢？ 可以，这些就比较是有些 tricks 的，即是可能有些有些特别的东西你是想去显示给即是学那个老师看的。咁呢啲亦都係可以嘅，我曾經見過啦，有magic show， 即係做一啲嘅魔術嘅表演啊，佢哋咧係去學習咗一啲魔術嘅 tricks， 咁佢就喺個鏡頭上面就表演咗呢一樣嘢出嚟啦，咁都會有啦，甚至乎我見過有啲咧係做科學實驗啦，扮一個嘅可能一個角色。咁然後呢佢就去做一個科學實驗嘅，咁我都見過有嘅， 係啦，係，其實如果做 drama 又得唔得呢？ 哦，可以啊，系啦，呢、這个亦都系啦，即系譬如一个音乐剧啦，系啦，即系或者系扮演一个嘅角色，然后有啲嘅对白，有啲嘅歌曲啊，咁呢个都理想嘅。 系啊，因为其实咧，实在坊间有太多唔同嘅活动咧，可以展示到出嚟，咁变咗都有听过啲家长咧就好头痛啦。啊，如果我个仔或者我个女咧真系多才多艺嘅，嗱头先讲嘅可能运动又叻啦，音乐又叻啦，唱歌又叻啦，到底应该咧将三样嘢咧融合埋一齐啊，好忙。咁样一条片好多嘢搞咁，定还是咧真系只系集中做一样咧？ 我觉得系揀一样会比较合理啲。因为呢喺个过程入面其实我哋都要呢能够令到个即系老师呢系有一个比较深刻啲嘅印象啦。即系如果假设每一样嘢都系比较蜻蜓点水呢，其实人哋个印象就唔会咁深囉。 即系反而可能喺一个欣赏角度里面觉得啊，到底呢个表演系咪真系好精彩呢，咁样就会容易啲。系咪唔需要呢一定话要 train 到佢考到好多级数啊，弹一啲好难 难弹嘅歌，或者唱一啲好高难度嘅歌先至为之系好呢？ 我觉得系唔需要嘅。同埋有一点我觉得都值得提嘅，就系呢去年我亦都睇到呢，有啲学校呢佢系会讲话啊，家长其实系可以参与喺即系其中啦，咁样啦。咁至於嗰個參與其實係咩呢？其實好簡單，一個寫實嘅就係家長喺旁邊做一個觀眾，而係一個欣賞嘅眼光咯。咁就已經足夠啦。 係，因為都唔係話個個爸爸媽媽可以同佢一齊做嗰個表演。 係嘅，係嘅，係嘅。 咁但係有冇話如果真係一齊表演又得唔得呢？ 得㗎，因為我去年都有曾經見過有啲小朋友可能爹哋媽咪都係識某一啲樂器，咁佢自己又識某一個樂器，咁三個合奏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表演咯。 咁但係咧，可能如果真係去到家長都要出鏡嘅時候咧，家長都要注意喎，因為家長嘅言行舉止、衣着各樣嘢咧，都可能會扣分嘅喎。 啊，會啊，係啊，所以即係尤其是譬如可能呢啲比較正式啲嘅音樂表演嘅話咧，可能你就真係要諗係一個真係要 dress up 嘅，真係可能要一個係好似你去表演一個音樂會咁，你就要著一個可能晚裝啊，著翻個西裝啊咁樣咯。 咁有冇话咧？嗱，譬如我当系乐器演奏啦，我自己咧都见过有啲朋友仔咧拍嘅片段咧，系特登要去租一个嘅琴室啦，又或者甚至乎我见过再夸张啲咧，系租咗一个演奏厅嚟到拍嗰一条钢琴嘅表演片段。其实使唔使去到咁夸张咧？ 我自己就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加分位咯。因为坦白讲，有啲小朋友去就会用上，譬如可能比赛嗰条片啦。系啦，咁其实本来比赛嗰条片本就可能系喺啲演奏厅啊嘅地方去处理嘅。 系。 咁呢啲我觉得即系视乎你当其时有冇咁样样嘅一个机会啦。咁冇嘅话，我亦都唔觉得。是因为譬如我弹琴是不是一定要弹三角琴这样，我就觉得不是一个加分的位置了。 是。那另外一方面呢，有没有说呢需要找一些很专业的制作团队去做这些拍摄呢，为之是更加好呢？定还是其实学校反而会觉得你写实一自己拍仲好啦？ 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我会觉得成功的个案呢写实的是会居多的。是啦。坦白讲即是除非你话有一个的拍摄的团队，咁如果佢去年佢亦都是拍咗好多呢啲嘅即係小朋友嘅片段，如果佢哋嘅成功率系好高，你应该都好知道㗎啦。 是 啦。咁所以我而家睇返落去就唔系话真係有某一啲你会觉得好值得去一定要花呢个金钱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写实为主就已经系够噶啦。 咁另外啦，如果有啲同学仔咧真系冇一技之长，譬如我见过啲同学真系嘅，所有乐器都冇学啦，又冇学跳舞，又冇学唱歌，又冇乜玩体育，可能净系咧平时学下画画啊，训练下佢嗰啲耐性啊，或者有啲咧真系专注系数学叻，即系学下啲譬如公民数啊，或者系啲珠心算咁样啦。咁呢一啲又应该点样表演呢？ 其实我觉得静态都有静态的表演的。例如好像你说画图画咁样画画啦，咁我都有见过有小朋友呢是他们会做那些好像fast forward 咁呢一些手绘。 是 啦，咁他们就会譬如说有一个的图画在他面前啦，他就直接是好以一个好快的速度就可以将那幅图画呢是好像画咗出来，或者一张相片画咗出来咁样。是啦。总之个大前提入面就是要想到是会是有一个表演的成分的。就不是只是很简单地影住一个小朋友做一样东西。是啦，这样咯。 可以参考一下那些呢，即外国那些选秀节目呢，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演的，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些灵感。 是啊，即例如可能譬如说他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曾经见过啦，可能就是跟妈咪一起有一个很 plain 的蛋糕去 decorate 他，咁样跟住然后怎样去整到同一张相是一样的，咁都会有，即都是可以的。 即咁煮嘢食都可以，如果是咁嘅话。 我都有见过的，是啊，即一起整下包饺子同埋整曲奇饼，我都是有见过。 所以其实呢，大家又唔需要担心即才艺表演方面嗰个题材。又或者是选择咧会好困难，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多个选择咧。今朝早 Miss Emma 都同我哋讲过，大家都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喺当中咧揾咗一个咧最适合你小朋友或者连埋你一齐参与嘅活动啦。 系啊系。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ss Emma。 好好，唔该晒。 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自错。想念曾陪伴过与一刻化结，却另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是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早上时间9:22啊，听过有伍业坤一路。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在你印象之中，有没有听过梦一般的音乐呢？没错了，这一种音乐就是叫做 Dream Pop， 就是梦一样的流行音乐。听起上来，这一种音乐充满着迷离的气氛和感觉，因为它用了很多的电子合成音效，用 synthesizers 弹出了不同的效果和节奏。而且这一类型的乐曲通常都会加了很多的 echo 效果，而电吉他亦都是它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人声部分，唱歌的人通常都会用很多的气声，又或者用很重的呼吸声。以上种种加起上来，就令到乐曲有梦一般很有诗意的色彩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电话接通咗咧就系程女士嘅电话。程女士你好，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主持。 你好啊，有啲乜嘢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啊？想点唱俾边位同埋乜嘢事咁开心想点唱呢？ 因为就嚟放暑假， 嗯系喎， 系一件应该好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啱啊，冇错啊。 暑假、哦，其实系一个学期完结咗，跟住等待另一个学期开始，中间有个透透气嘅时间， 系， 所以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喺法国咧，其实佢哋系爱嚟翻去佢哋 屋企嘅，即有啲去咗某个读书嘅地方，唔系好似香港净系得十八区嘅，真系可能我哋以后会面对成个大中国啦，跟住又有好多其他地方可以去啦，咁样样。 明 白。咁真系暑假系爱嚟同家人团聚嘅，同埋一个可以透透气嘅时间。 系。 咁我都希望今年有机会见翻嘅校友啦，咁我依次点唱都点埋俾佢哋嘅。 嗯。 咁我自己有一个核心家庭，屋企九岁嘅小朋友。 系。 咁我就觉得即系暑假咧，我希望大家即系作为家长，我自己有做研究，希望做翻教育嘅工作咧，关 系 嘅 系都明白嘅。咁会唔会今次想藉住晨光 morning call 啊，点俾自己九岁嘅仔仔听，一系叫佢唔好咁辛苦啦，咁啊自己又冇咁大压力咧？ 我冇俾压力佢嘛，我哋希望系循序渐进，日日成长，学以致用。 需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比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今日电话旁边有刘昌，阿昌早晨啊， 早晨 Kitty，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晚7:35有医生与你啊，咁啊，医生与你咧，今个星期都同大家探讨下饮水不平衡呢个问题嘅，咁啊，好多即系香港人咧，特别系40岁或者以上嘅女性咧，都常见到呢个饮水不平衡嘅问题嘅，咁但系原来有另外有一个病咧，同饮水不平衡嗰啲病征系好似嘅，嗰个病叫做圆晕性偏头痛啊， 系， 听落都唔知系乜嘢嚟噶啦，咁但系咧。今晚醫生與你咧就請嚟專科嘅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咧，呢兩種唔同嘅病究竟有啲乜嘢分別？ 好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跟住之後有啲咩節目呢？ 去到日常8:30啊，今晚咧繼續咧同逢禮拜三咧都係講親子啊嘛。一年過去幾個星期咧講啲父母啊，特別係講爸爸啦。今個星期一樣，咁今個星期咧就今晚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全職爸爸究竟有啲乜嘢？嘅困難啊，又都點樣面對嘅？咁啊，即係因即係一向以嚟咧，即係傳統社會咧，都係男主外啊，女主內噶嘛。咁但係隨住社會文化同埋種種原因咧，即係越嚟越多全職爸爸嘅出現啊。 但 係 嗰啲 Gordon Ramsay 啊、Jamie Oliver 都係煮嘢食叻啲嘅喎。咁啊，唔知嗰首嗰首送油係咪會好食啲咧？全職爸爸真係 係啦，即係但係又有好多全職爸爸同一時間咧，即係佢哋係。又会请姐姐嘅嘛，系、 哦、 啊，即系咁，但系佢当中遇到啲乜嘢困难咧？今晚请嚟一位全职爸爸， 親身同大家分享下。 我以為你話全職爸爸，唉，唔止炒餸叻啊，炒股仲叻啊，所以佢就做到全職爸爸啦咁樣。 係啦，咁但係可能炒股就係全職喎。 係啊，可能係啊，咁啊睇下今晚呢個節目係咪咁樣講啦。仲有啲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快講埋今晚31看世界9:30啊，今晚嘅火海估錯嘅題目就係、是、講下咧。2019年澳洲咪山林大火嘅，即係好多咧野生動物，數以億計野生動物都葬身火海啊！咁咧即係佢哋有好多執翻條命嘅咧，咁都要面對好漫長康復旅程。咁今晚呢個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咧，樹熊啊、袋鼠啊、鸚鵡啊呢啲瀕危嘅動物，佢哋從獲救康復到翻去野外當中，有啲乜嘢困難同埋感人嘅故事？ 係啊，就可以睇下呢個節目《火海估錯》啊，係咪啊？ 火海估錯係啦，好啦，唔該曬阿卓。 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刊憲延長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為期14日，直至今個月23日。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說，本港最近錄得幾宗涉及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本地確診個案，感染源頭未明。為嚴防新冠疫情反彈，目前並不適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發言人說，面對變異病毒株的威脅，接種新冠疫苗刻不容緩，政府會視乎疫情發展，繼續按疫苗氣泡原則調整社交距離措施。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8宗屬於本土病例，全部來自廣東，另外8宗屬於境外輸入，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四川、福建和廣東。另外新增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2宗當日轉為確診。內地至今累計91,316宗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死亡，86,267人康復出院。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一項法案，建議投放近$2,500亿加強美國的科技和技術研發，包括在半導體的生產，以應對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威脅。法案稍後送交眾議院審議，獲通過之後將會交由總統拜登簽署生效。這項名為《美國創新及競爭法》，將會加強美國本土的半導體生產，加強科技、電訊和能源方面的研發，又建議加強和盟友合作，抗衡北京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認為，法案促進美國的創新，在科研和技術的領域維持美國在未來世代的競爭優勢。國際奧委會表示，由於北韓已經宣布不參加東京奧運，因此已經重新分配原本屬於北韓運動員的4个資格名額。國際奧委會一名主管人員說，已經與平壤政府就北韓退出東京奧運的原因進行多次討論，國際奧委會亦都已經作出盡可能多的保證，但是事情發展至今，國際奧委會必須對參賽的資格名額作出決定。北韓在今年4月宣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決定不參加東京奧運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2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6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0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蚊，跌3蚊；比亚迪股份200蚊，跌1.6；美团291蚊，跌6蚊；阿里巴巴209.2，跌1蚊；吉利汽车21.25，跌1.5；友邦保险97.25，升2.5；万洲国际7.37，系升1仙；京东集团281.2，跌6.8；中国海洋石油8.86，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4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1，人民幣6.398，英磅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82点，跌81点。港金現價報17,5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97美元，卖出189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水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都仲系慢车，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嗰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排到蒲岗村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咁反方向咧，吐露港公反方向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美城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火炭的骏景路来回方向，近住骏景园一带比较挤塞，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阿妈，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啦。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9啊， 机会嚟啦，打个电话嚟1872388，呼吁下神光 Morning Call 先，因为今个礼拜咧都好多好日子、哦，俾大家咧可能有啲祝福嘅点唱啦，或者结婚周年嘅点唱、嗯，或者生日嘅点唱咧，都可以咧藉住呢个机会咧，透过大气电波咧，将你真诚嘅祝福送出去， 系啊，有啲咩说话想透过我哋神光第一线讲咧，就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接听你嘅电话。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宵夜的一碗即食面。而家你听到呢段声音嘅稿件系琴晚差唔多12:00写，点解搞到咁夜呢？因为肚饿，冇能量写，唯有食完宵夜先开工。讲到食宵夜，真系可面则面，除咗令你嘅消化系统负荷过浓，仲系一个令你肥胖嘅元凶。但是从事创作好奇怪，夜晚灵感特别澎湃。我而家又唔需要顾及外形，日到夜晚梗系食宵夜啦。所以身形真系起咗几大嘅变化。仲有一样好神奇嘅，食完宵夜，除咗精力充沛啲之外，个人又会开心啲，所以继续做嘢都醒神啲。但系点解食完宵夜个人会开心呢？早前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找了相关的专业人士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夜晚特别想吃宵夜。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宵夜里面，即食面可以说是首选。原来即食面含有一种叫长链脂肪酸的成分，经过我们舌头的感官刺激，大脑就会分泌出一些快乐的物质，令人有满足幸福的感觉。反之亦然，当我哋感觉到唔快乐嘅时候，我哋就会想食一碗即食面，令自己开心翻。原来系咁，唔怪得夜晚成日都想食嘢。但系谂深一层，因为食一碗即食面就可以有快乐嘅感觉。问题系，点解我哋晚晚都想食呢？难道我哋真系咁唔快乐？因为我哋日日都觉得唔开心，日头冇办法令到自己高兴，所以夜晚忍唔住，终于要爆发啦，就要食翻一碗即食面，令到自己重拾翻喺生活里边欠缺嘅嗰种开心感觉。食宵夜对身体真系唔好嘅，但系我又冇一种幸福嘅感觉，可以点做呢？这个节目教你，如果你想戒宵夜，自己尽量保持心境快乐，你就不会想吃宵夜的了。明白的，明白的，只要我找到开心的方法，我就不需要吃宵夜，身体还会健康一点。但是我找到的方法就是吃宵夜，因为吃宵夜可以令到我快乐。宵夜真是很邪恶，但是亦会令到我们很快乐。到底怎样才可以健康地开心呢？人是追求快乐的动物，但是我们在追求快乐的同时，往往失去了快乐。我们是用错方法，还是是我们已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呢？我终于都明白为什么宵夜的首选会是即食面，因为我们很想快乐，我们已经等不及，好想即刻有快乐。等到唔想等，三分钟已经系一个极限，三分钟就要拥有到快乐。日头我哋冇办法令到自己快乐，唯有夜晚用最快嘅方法俾自己快乐。我哋要食即食面，系最近宵夜，你有冇食多咗即食面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 流落，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流，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跋涉，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与抱憾中觅寻。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与马路间共行。但然后你却又转身，你要走，留下一说告别于此刻，讲喜欢我够陌生。两张泪眼吻吻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望，我再次抽一抽身，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等下问。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钟哥呢个 set 文 系 成个都好听， 系啊， 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宵夜， 系 而佢拣嗰只呢个 special 嘅 深 夜 告 别 练 习，亦都系我上年好喜欢嘅歌曲， 系 啊，我今日成个朝头早都过得好 happy， 系 happy， 想唔想再 happy 啲啊？ 点样做到？ 翻去再重温听多一次九点半钟梁文忠， 点估到你系用呢一个嘅套路？果然做咗接近一年嘅节目，我哋终于长大啦， 捉到个套路啦！ 好叻啊！咁食咩啊？ 食咩嗱？呢一个咧系对女士们特别好嘅，因为喺网上面咧见到最近啊几兴咧饮一个饮品啊，叫做生姜朱古力。咁佢咧就话呢个生姜朱古力咧可以帮助解决啊你肚胀啊 啲风啊嗰啲 系啦，或者去唔到洗手间啊等等嘅。咁、哦、我睇呢篇文章咧，佢话有几个特点嘅，即系你睇下自己有冇以下所讲嘅情况出现啦。啊，譬如你有冇试过个肚成日都有胀住嘅感觉咧、嗯？有冇觉得个肚仔咧感觉系有啲硬同埋有啲结实咧？唔、哦、系、肌肉啊吓，唔系硬。 唔系腹肌， 系啦。咁啊，仲有咧，话有冇觉得系，譬如一个月咧，有几次系连续三日或以上都冇得去洗手间嘅咧？咁样 哦， 系啦。如果你发觉自己有呢一啲情况咧，咁就可以睇下呢一杯生姜朱古力帮唔帮到你手啦。 可唔可以去下剂啊？ 佢话咧，因为有呢一个排走体内废物，帮助排毒嘅功效嘅，咁、 嗯、 同时饮完之后咧，亦都会有暖身嘅效果啦，因为你加咗姜落去嘛。咁、哦、当然你话吓、啊，我就想去洗手间，但我又怕肥，因为就咁听落去咧，生姜朱古力系几好饮嘅，即系两样嘢我都系中意嘅，朱古力同埋姜。 我饮过姜汁咖啡。 好似都調配得頗好嘅某一啲地方，是是是是，特別我屋企附近有一間黃姜粉咖啡，有一個好識嘅場，同埋有另一個紅菜頭咖啡都係好飲嘅。 P 字頭嗰間。P 字头嗰间 唔系 H 字头，好似系，系唔紧要啦， 都其实都多嘅，因为你头先讲嗰个 黄姜粉， 黄姜粉牛奶咖啡，因为佢一加埋奶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化学作用嘅，系、加一个椰奶咁样咧、都系一个系啊，一个叫做之前都几兴嘅，叫做黄金牛奶啊，即加咗。 呢个系要消化剂啊 ，Kitty， 知唔知点噶？ 因为我哋成日食早餐啦， 唔系啊，食粽食得多啊，你知唔知食粽食得多会变咩啊？ 变咩啊？变种超人？ 唔系，系变特工。 点解咧？变种特工。咁咧，所以呢个生姜朱古力咧，可能都可以帮到手。 再讲多一次出嚟。 星期一啊， 系冇乜人听到。 变种特工好。 变种特工啊，有乜嘢特工可以 食啲咩可以变特工？ 系啦系啦系啦， 就 系、 是。 系啦，问埋小白先，小白。 小白。 食啲乜嘢可以变特工啊？ 食乜嘢啊？ 咦，佢真系听唔到 喎！哦， 你睇唔睇到佢个眼神啊？ 但系佢都系，但系佢我睇到个眼神，但系佢啱啱都系嗰一下，暂时未听到，所以我哋可以考一考佢。咁大家可以搞一下啲端午节 get 啦。 系啊，喂，讲翻呢个生姜朱古力，最后讲下点整先，因为咧好多朋友会觉得怕肥，但系又想试下嘅话咧，你就可以去超级市场咧买嗰啲无糖嘅朱古力粉，咁就将五克咧加入去20ml嘅热水里面就冲咗佢啦，跟住咧再加入五克左右嘅磨咗做姜泥嘅姜，跟住又系搅匀佢啦。如果你怕苦咧，就可以加少少蜜糖，因为头先话无糖嘅朱古力都有啲苦涩味嘅，系啦，咁你可以加少少蜜糖啦。咁其实注意就你嗰个甜度自己拿捏得好啲就 OK 噶啦，就试下呢个生姜朱古力系咪真可以帮到排便咯？ 我有个要求咧，唔知咩啊？吹尘厨房帮唔帮到手？话说咧，我曾经去过日本嘅清心，咁佢哋嗰度有一隻嘅苹果朱古力，我食过之后真系食过翻寻味，因为佢可以将苹果同埋朱古力两个味道咧 混然 撞得好好，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好食，但香港我真系冇办法买。 佢系一粒粒食嘅， 佢嗰阵时一排嘅，即系一排朱古力咁样嘅，咁就有少少似粉红色咁嘅样嘅，咁我就拍佢嚟逐粒逐粒咁食啦，咁但系食落之后我就真系觉得好好食，但系奈何我冇办法买得到，而家又即系上网又搵唔到啦，嗰只朱古力有冇办法即系自己做一个苹果朱古力咧？ 我 真系 我谂谂， 搵到啲 recipe 都好。 我谂谂佢系，首先你要提供清心苹果俾我先， 冇所谓啊，清心苹果买一打俾你啊， 好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前阵子啊，好烦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咧，由于要升呢一个 K 3升上小一咧，咁又已经小一派位又成咁样啦，好啦。咁而家咧就終於揾到學校啦，咁啊開心啦咁樣，開心啊可以氹下自己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其實一個男人咧，你唔使點樣幫佢又搞呢樣搞嗰樣噶啦，你俾啲空間佢，就話自己中意做嘅嘢，其實就已經好開心噶啦。咁我就選擇咗做咩咧？ 做咩？ 就睇下電視啦。好啦，咁你如果同我讲话，喂，我要睇电视咯，会选择啲咩节目啊？有冇啲咩戏啊？自己又中意嘅咧？ 都系睇日剧噶啦。 日剧啦，同埋我又知道咧，嚟紧又可能会忙啦，即系佢真系升小一嘅时候，自己又谂好多嘢啦，要烦好多嘢。咁于是乎咧，我就揾翻一啲咧自己好熟悉嘅剧集或者情节咧，去到欣赏。所谓自己好认识嘅，即系咩咧？例如。是一些已经由漫画改编做的电影，又或者是改编成为这个日剧啊这些故事呢，其实很多。因为呢日本那些电影和电视和那些日剧呢有个套路，就是他们未必那些剧本呢未必真的我想做一件事然后就写个剧本，他们不是这样的。通常都是已经有个连载小说在这里，已经在这里完成了的，又或者有漫画做的，然后他就拿那些故事就出来再做那个新的剧本的嘛。所以呢就有很多呢由以前开始到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日剧同埋电影咧，其实系改编嘅。咁我最近就揾好特别咧，去揾呢一类型，即系我又好熟悉，又唔需要我再重新认识个主角，但我又可以好快脆睇完，同埋好快脆代入到嗰套戏嘅呢一类型嘅电影。咁其中咧，我有翻睇过啲咩咧？其实都几值得再翻睇。例如 Nana。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 ？Nana 系啊，中岛美嘉做嗰套啦。 你讲嗰个电影系嘛？ 电影嘅 電影嘅 Nana 係啦，咁啊阿中島美嘉做嘅，咁佢兩輯，佢其中一樣嘢我最中意就係佢啲歌都好好聽，係啦，咁佢舞台又整得好靚喎。咁啲故事雖然好少女啦，但你男人睇落去嘅時候個角度啊，因為啊又幾好睇喎咁樣。咁同埋最近咧，而家就好期待緊第三集。電影上在日本啱上咗啦，咁但係都好期待喺香港上嘅就係《浪客劍心》，因為我最近都特登 結局篇啊， 係啊，特登翻睇翻咧第一同埋第二集啊，即係雖然個漫畫我之前都曾經擁有過嘅，係啦，屋企冇嘅劑我放咗啦，咁但係咧我都會好期待呢一套嘅第三集，因為第一、第二集我覺得佢拍得真係相當唔錯喎、 啊。我都要舉一舉手啊，阿佐藤健即係嗰個男主角啦，即係做《無面超人》起家嗰個啦。好有型、 啊，電王嘛佢咪 電王，電王佢、啊、做呢一個《浪客劍心》，特別係呢一輯咧，真係好有型、 啊， 係 啊， 好有型。 喂，係咪真啫？即係同阿有川架純，我想問，好似講到 應該係啦， 係啦、啊，又話全結婚喎、啊，因為近排咧，阿、菅田直輝啊，同阿有川架純都有套戀愛電影啦、啊，菅田將輝都有套戀愛劇啦、喂，嗰套咧。口碑都好好、因為是一個幾唔開心的故事嚟，拍得淡淡然。 咦，係啊， 唔會啩？阿佐藤健傳佢有嘢啊？ 係啊， 求婚嘅咯，已經攞到。 哇、啊，今年做咩事啊？國民老婆都走去真係嫁人咗喂、 啊？咦，你認同咩？你唔係話有天嫁神？Not your cup of tea 咩？ 係咯、 啊、，Not my cup of tea 啫、，Is your cup of tea？OK、 啊 okay 啊、有天嫁神。 男神都越嚟越少喎、啊，而家係咪先？ 你有冇睇佢個拍嗰個咧 ？Emma Deska 嗰個廣告啊，即係講關於護膚品嗰個咧。 哦 ，Emma Deska 咁樣。 得意，睇下個樣係咪？ 係啊，係啊，咁都埋成套《浪客劍心》咧，自己都覺得阿佐藤健真係好佩服佢，呢個真係好佩服佢。即係除咗係個劇情，因為嗱中意個古仔啦，因為我哋睇漫畫啦。其次就係你睇到個演員咧，由佢開始開拍第一套差唔多十年啦，你諗下，咁佢去練習呢個劍道。而且佢练嗰啲剑道仲唔系平时人练嗰啲剑道， 系啊， 仲系好辛苦嗰啲剑道， 飞跃道加少少剑道啦， 系啊， 点啊？总之飞檐走壁啊，跳嚟跳去啊，又打个筋斗啊，咁咯， 咁啊，譬如我做演员咁耐啊，我哋成日拍古装片嘅时候一打咧，我就话就出事嘅，点解咧？譬如我哋打，咁咪一定系个拇指度招俾你啦，咁时候，喂，唔好咁样啦，唔型啊，唔型。跟住我话，喂，唔系、啊，如果我系嗰个角色，我唔需要型噶嘛。咁可能我係有第二種打法噶嘛？我話唔係咧，咁樣型啊，所以咧永遠特別係啲武打動作，你留意一下，大部分古裝片啦，大部分打嘅時候咧係冇咗個角色嘅， 係 完全、哦、全部都係武指嚟嘅，或者係總之型咯。你會唔覺得點解阿崔傑同攞住把劍同阿小白攞把劍，或者同阿歐攞住把劍應該唔同噶嘛？因為你哋三個唔同嘅角色嚟噶嘛。但係古裝片咧就個個一樣嘅。咁、但係你睇下《浪客劍心》，你睇下佐藤健啦，佢就是一個角色打緊功夫啊， 係 有佢自己呢個角色獨特嘅身形，同埋佢嘅劍法。 佢呢樣嘢揮灑自如得好， 好難得，好難得。 睇咗佢好多 making of 咧，更加佩服佢就係咩、原來佢好多我哋而家電影睇到嗰啲嘅鏡頭咧，係佢嘅 NG 鏡頭嚟嘅、因為嗰啲鏡頭已經係本身已經好難拍，有啲咩喺個屋頂嗰度跳落去嗰啲咧， 系啊， 其实嗰一下佢原本跳落，佢已经系即系跌咗落地下噶啦。但系因为件事实在太真实啊，一个真人佢真系会跌落地 啊。 咁所以就要用翻啲 take。 同埋咧，呢个《浪客剑心》咧个反派都做得好啊，即系呢个咩龙一啊， 开头系江浩洋嘅，都有份做反派。 跟住佢第二集系嗰个咩龙一啊，即系呢个死亡笔记咧，即系除咗 阿志志雄啊嘛， 系啊，志志雄啊嗰个，即系除咗松山研一另一位啦，突然间唔记得咗藤原龙也，藤原龙也。喂，那個都做得幾好， 係啊！ 佢 你包曬噶咯喎， 人哋偶像派嚟喎，你叫佢做反派，佢包曬 木乃伊咁行出嚟。 停一停口先，崔傑同答唔到嘴啦。 唔紧要啊， 紧要啊， 我觉得好听、啊，你继续啊。 我都觉得好听、啊， 哇，果然系一个好女人啊！你 入得厨房出得厅 就 好嘢，啊，真系好嘢。 如果听到嚟呢度，你唔知咩《浪客剑心》咧，我几建议你温习翻， 我去睇一睇， 真系温习翻，几好睇噶。 系啊，头两集啊，大家都有办法睇噶啦，点又好，或者喺呢啲平台都好啦，都有得睇嘅，咁可以试下咧。即係趁住有時間，又望一望翻自己中意嘅劇情，又睇下唔同嘅版本拍出嚟係點樣。 係啊，喂，今集好似係打嗰個細佬喎。 係啊，打佢前妻個細佬嘛。 係咯，係咯，係咯。哇，緊張 啊！我聽到都緊張。 即係有川架純個細佬啊！ 係啊，手心都出曬汗啦。